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现在由曹家伟报道新闻。热带风暴杜苏芮继续远离本港，天文台在早上6:40改发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表示，本港风力普遍减弱，但是高地和离岸海域仍然可能受到强风影响。杜苏芮凌晨在广东省珠海市沿海登陆，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入广东西部内陆并继续减弱。教育局宣布，由于天文台在早上7:00之前改发一号戒备信号，今日不会有停课安排，而原定今早举行的 TOEFL IBT 考试将会改期。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有一棵大树倒冧，现场的交通受阻。倒冧的大树有10米高，位于近兴发街出口，现场对开的维园道东行线要暂时封闭3条行车线以便清理。本港的海上和陆上交通逐渐恢复，珠江客运表示，本港来往中山、珠海、顺德、番禺、高明和江门等的航线在上午10:00之后陆续恢复，而来往本港至澳门的客运航线已经在7:00恢复，由机场至澳门的航线亦都会在11:00恢复，不过机场至广州、澳门至深圳和蛇口的航班就仍然暂停。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峰会结束，各国领袖同意采取实际措施促进经济增长以及应对欧债危机。美股显著做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以全日最高位收市，报12880点，升277点，总结全个星期道指累积升了近2%。纳斯达克指数报2935点，升8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1362点，升33点。而欧洲股市方面，三个主要市场全线高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零散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最高气温约30度，吹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逐渐减弱，下个星期初天色好转。而家录得的温度是26度，相对湿度95%，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00至晚上12:00，冯达晶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你最欣赏哪种女人？ 靓女，都是靓女，第三句都是靓女，所以我好鬼杂食的，是靓女，不理国家，不理好丑，不过都不是要就手，是要靓女。 文风送玩果然犀利，风水第二，吹水第一， 苏文风犀利妹， 星期六晚11:00，数码大声台，苏文风听天由命， 苏文风讲女人，讲足4个星期。 DBC 短信， 接收仍然未稳定的地区，港岛区。数码声音广播发射网络的7个主要发射站工程而家已经完成了，覆盖范围达到全港大约72%的地区。一些的地点可能会受到地形影响，未能够完全稳定地接收广播信号。根据政府提供的资料显示，港岛区接收仍然未稳定的地区包括柴湾、西营盘、赤柱和石澳。我们正不断同政府有关部门研究和改善，例如可以将收音机放在室内较接近窗边的地方，又可以拉直收音机的天线，都可以改善到室内接收效果的。听众想对信号接收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可以登入 digitalradio.gov.hk 的。 我唔可以俾爹哋知，我唔想妈咪知， 我唔想人知我吸毒， 我好辛苦， 全世界都冇人帮到我， 我唔想再吸毒啦， 我想戒甩佢， 边个可以帮下我啊？ 打嚟1866，我哋帮到你，企硬，剔嘢衰硬。 运动系速度，系耐力，系竞技。 运动就系斗高、斗快、斗远。 其实运动可以融入生活，可以改变人生。 逢星期六黄昏6:30至8:30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何海婷、 邢安邦让你嚟到 数码运动场，一个属于你同我嘅运动场。 招寿命，直饮冰，好坏，冷热，爱恨，得失，有常无常。 就是你人越来越年长，跟着你会越来越觉得自己渺小咯。 年纪越大呢，我觉得自己越正面先啱。 海琪、伟文主理，周末饮冰室，星期六下午1:00至4:00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分分钟需要美，新婚启示赵学而。 有好多人好執着啊，我结婚嗰日就係我人生最大台戏，我要换7套衫，我觉得唔係咁样计数囉。如果你要靓，每一日都係靓，只係一个过程嚟㗎咋。一个 party， 你好好记住，好好享受你结婚嗰一日所发生嘅一切，睇返转头你係会开心地笑嘅，嗰、那个就真係你一个好圆满嘅婚礼。 步向婚姻，你会以咩姿态呢？由内至外，我哋会为你经营。逢星期六日晚上8:30开始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颜联武、林基允， 分分钟需要你。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嘅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郑家富， 早晨早晨啊，737啊，咁我哋呢个 DBC 咧就希望做到747，甚至乎做到 A380，咩意思咧？即系多人听啊，而家737。 系 下一步747， 增加呢个载客量。 A380，我咁风球啊落咗噶啦，我一早知噶啦。啊，你唔信问我啲同事。 你有乜嘢唔知啊？ 真系我又要，我又觉得 一个自大嘅， 唔系自大。 播音员， 你有 乜嘢唔知啊？嗱，大家， 我讲， 我要澄清。 阿郑家富，我讲直觉。 15秒之前，我俾人恐吓。 系啊，我叫冇下下顶住我啊！我话我呢度唔需要反对党嘅，因为呢个系议会嚟，呢个唔系议会嚟嘅，一言堂嚟嘅。你有冇听过咩叫一言堂？而家香港就系进入一言堂嘅世界。 系， 当我哋嘅特区政府系一言堂嘅时候，我哋呢个小小嘅直播室，我而家学阿黄伟文，我哋呢个小小嘅直播室，啊，中环唔够100尺。咁既然特区政府 随时多过100尺， 上下噶啦，你又计发水楼啊？ 梗系啦，呢度边度啊？呢个数码港， 数码港 全 部 嘅力量咧，同呢个嘅直播室嘅面积 系100尺度 冇关系嘅，可以吓无远忽界 可以发水噶啦。已经系发水噶啦，佢真系度咧110×10啊嘛。 你觉得我不嬲顶住你嘅咩，大班？ 第一你又尊师重道，我简简地都系你师傅啊，所以我叫大班，你叫小班。 老班啫， 你啊成九公啦。 喂，系咪即系 讲翻一言堂？即系而家呢个特区政府已经成为一言堂，我哋当然开玩笑咧。喺我哋呢个少少100尺嘅饮冰室咧，吓都就系唔要，就系唔要做一言堂。嗱，你又唔知咩叫飲冰室？飲冰室真係飲冰，係梁啟超嘅書房，佢自己改個名叫飲冰室。 哇！突然間嚇， 係 啊，做埋文學家喎，唔單止做天文台，做埋文學家嚇。 真係嗱，你問我啲同事，你問阿盧浩榮，即係佢喺度嘅，可以叫佢講幾句嘅。佢哋琴日好緊張喺度偏打風交，有人咧就為咗偏家嗌交，即係點解咧就要？打風你要翻工，點解我係翻開嘢你又調我翻早？而家你又調到亂曬同個鬧 要應變嘅打風係要。 咁我同捉住幾條友鵪鶉入嚟，我話嗱， 等啲老人家又教訓下你，你有冇聽過西南二百虎嘅故仔呢？ 西南咩话？ 西南二百虎，你识噶啦？你 识 嘅 啫， 你啲太后生， 冇办法啦。 西南二百虎有句说话咧，就叫顺水人情。 系， 其实翻鬼佬都有嘅，对啊，对你呢啲咁嘅饮洋水嘅半桶水嘅翻鬼佬咧，翻鬼佬就叫 lip service。 系， 咁我就话嗱，好简单嘅，哥哥仔。 系， 我望下个天就话俾听，个风系打唔成嘅。跟住阿老咧就话。就是、你话就你刮暴风搞风嚟来势汹汹，话俾就系、是、 马后炮。 唔系你叫阿老嚟，阿老喺度噶，阿老喺度噶，有几个同事喺度噶。嗱，我就话咧，阿老就话啲风吹得好劲，我话、我越劲咧就越快嚟，你一嚟就走噶啦。跟住吹走咗，咪我中晒咯，咪挂咗爆。 喂，以前嗰啲即系渔民咯，就睇天时，就睇天色好。 我真系有啲直觉嘅，呢样嘢我认嘅，我要吓、啊。 不过呢、這个行政会议个班子， 我有 都预计到咗。 我就冇，我就呢个咧，有少少意外。 系， 但系 边个咧？你 意外就因为 少少咋？ 系， 我话俾你点解？因为自己唔好，即系冇用心去谂。因为老实讲，对干 有事知啊你， 唔系干兄弟事。你唔好下下窒住得唔得？ 你话要轻松啲啊嘛， 轻松咧就 你 你知唔知咩叫曼达罗？曼达罗就一唱一和，你就唔系，你就咧同呢而家你个女一样，一言九鼎。你嗰一句咧，佢顶你九句。 呢个曼达罗呢个 年轻人咧咁噶，呢、這个唔使讲，喂，呢个社会个 norm 嚟噶。 即系林毓华个标志咧，就无人可以取代佢个曼达罗嘅角色。 林毓华呢排都系做咗山手啊， 啊 都要训练下。 啊，即系 呢排都系一言四鼎啊嘛。 佢节奏唔同咗。 咧就一言九鼎，佢又一言四鼎。 喂，讲翻你即系睇翻呢个行政会议咧，你觉得即系干听何事？ 我点解冇做功课咧？唔系我冇用心啊，谂因为难听。听讲 ，I don't give a damn、 嗯。 OK， 咁但系睇完之后，我就觉得第一早传咗出嚟咧，就话啊呢、這个李国 章召集人吓， 做召集人亦都有传过啊张震远远啊彪呢、這个彪哥嘅揸 fit 人，震远彪哥嘅巴闭啊，真系震远四方人。你嗰阵时咧， 震远彪哥一举个招牌咧、啊，就嗰啲 就大嗌几声噶啦， 谢谢噶啦吓。 嗱，咁我就认为咧，李国章做嘅机会大啲， 嗯 嗯， 即系咁我就算啦，咁啊唔理啦吓。咁、但琴日咧就爆咗个。林焕光出呢、這个的而且确系咧一赔九啊九啊，真系你话喺之前第一，如果你话委任林焕光入行会，你都会觉得系冷门，何况话系仲要做埋召集人咧咁。嗱，其实呢样嘢可以慢慢分析嘅、 嗯， 不过咧就简单啲喺呢半个钟头啊，陆总喺度可以啊，你既然你问得我，我识咗你完全。嗱、嗯，今日其实信报咧余锦贤讲咗少少端倪嘅，嗱，你记住。睇翻特区成立咗15年，我哋经历咗而家经历咗三个特首，第一个特首就江握手啦，即系好简单嘅、中央钦点，啊呢个就第一届一定系中央钦点噶啦。咁第二届嗰个特首咧叫曾荫权，佢咩出身咧？ 公务员啦、 啊，唔系佢上个位、靠上位啦、 我知，系大班老友。 呢、這个就唔好讲啦，我哋认噶。 啲江湖咩啫？江湖人民啫，啲系。 以前就唔认嘅， 仲认唔认啊？ 而家认， 仲有几多？ 而家认，而家几时都认。啊，我哋就系咁嘅，患难见真情呢、這个雪中送炭啲潮州人嘅作风。 真系眼有泛，眼泛泪光嘅。 我冇眼疾啊！我冇眼疾，我发现啊，梁振英可能有眼疾噶。 系嘛？ 唔系高永文嗰、那个，对唔住，讲错咗。高永文成日眼湿湿噶，佢应该佢就系特登唔医噶。即系咁样攞多啲分嘅，如果嗱咁啊，曾荫权就系行政长官， 行政长 官唔系钦点嘅、第三届即系就嚟紧呢个啦，第三个啦吓，呢、个叫江棍佬，江棍佬绝对不是钦点啊！你话钦点啊，下一届唔出奇啦，钦点再下一届或者 N 届之后都唔出奇，但系肯定唔系呢一届，因为钦点啊叫唐英年，嗱唐英年又咩出身呢？又系 CS 咁梁振英咩出身啊？嗱，虽然佢唔系钦点，而家做咗啊，即系等于曾荫权一样，爆咗个大冷门啊！佢系行政会议召集人啊嘛，即系喺过去嘅短短特区嘅历史里边咧，你要做特首咧，一你系钦点，二 你一系就做 CS 副手，系啦。 三你就一系做行政会议召集人。嗱，梁振英喺选举期间咧，其实佢已经点解咧？我话我自己冇做功课，我讲即系冇谂得太清楚。佢已经讲咗佢要做十年嘅，即系佢系铺路自己做十年，佢会参加下一届嗰2017年。 嗰个先系关键， 佢系有一票选嘅， 嗰个关键。 嗱，咁佢如果佢睇过啲梁振英一个好识计算嘅人。会谂下嗱 ，CS 会威胁到我的位置嘅，所以就揾咗个吹水我，因为知道吹水我迟早俾佢踢走。第二，亦都知道佢唔会得到中央信任嘅，一个以英国为家嘅女人，点会得到中央信任？所以好好安乐，所以亦都个原因咧，佢点解要踢走林瑞麟？呢个其中一个关键嘅。OK， 第二，因为林瑞麟背景同曾荫权相若。都是一个能力的所谓 ,ok,、所以不要以为他因为民意不好啊要踢走他、是因为对他有威胁。好啦，讲到行政会议召集人我就没想到这一关。他不可以给李国章做，因为李国章呢 强人在这里。 第一强人，第二李国章曾经是中央想栽培的特首人选来的。所以如果你我当日有勤力啲做功课，如果咪成日俾呢个郑家富窒住晒咧，我就可能谂到啲点咧，我就唔会认为李国章做咗，咁我就费事你啦。 精明嘅时事评论员咧，就唔会咁多姓赖嘅。 我咪赖，我承认失职嘅。阿、阿哥，我失职，我承认咗嘛。 咁啊算啦， 不赖赖你窒住我啫。咁你又的而且确窒住我啊，系真嘅呢样嘢。 我头先成两分三分钟，好细心咁用只嘴左耳， 你做咩含住口水讲？ 左耳嚟听你讲嘢。阿富哥，不过右耳啊出咗。 阿富哥，你做咩含住口水？咁、你可以反驳嘅啫。 好少听，嗱、叫我富哥 真系难顶。 我一阵间梗会回应你呢啲分析。 咁所以佢咧就你，所以佢咧就唔可以俾阿。李国章做，同时仲有另外一个考虑，不过呢个少嘅，呢、这个唔大，因为梁振英做人咧，佢亦都唔理呢啲嘢嘅，好少理嘅，就系话佢亦都摆唔平阿张振源，即系摆唔平意思唔系表面，即系个心会有结嘅。喂，我帮咗你咁多，你睇下而家罗范招芬走出嚟，人哋话你唔做呢、这个啊。唔做乜唔做乜，咁佢话我做行政会议，咁人哋问你何德何能啊？喂，你唔知我帮咗好多啊？咁啊，张振远个心都系咁谂噶嘛， 系 咁，所以佢呢个做法咧，表面上佢又可以同佢啲堂即系两影啊，即系嗰啲凉粉佬讲咧，嗱，我就啊，即系左右做人难，嗱最好啦，两个都唔好做，两个都唔使争，啊，咁啊揾个咧毫无杀伤力，一个念佛嘅人。咁啊，念佛嘅人就唔会做特首噶啦。 同埋都有上司揾个平机会去做咧，即系个平等机会，尽量摆平各方面啊。 呢个好大镬噶，我一讲埋呢样嘢。 第一角色个，你讲角色嘅 角色，唔系个角色有问题。第二样嘢，你亦都冇计算到梁振英嘅计算，佢系将呢个行政会议召集人嘅嗰个规格降级啊。第一呢个系人选降级先啦。你睇下咁多年嘅行政会议召集人都系，起码我哋中唔中意佢好啊？唔好用我哋把尺啦，用一般世俗眼光啊，都系德高望重啊，啊飞升国际啊， 精英中嘅精英一定系应该系。 呢、个林焕国不就唔系嘅，即系话俾佢嘅角色系咩咧？就变咗一个咨询委员会嘅秘书长嘅角色，其实就等于行政会议嘅秘书长，啊负责真系开会嘅，啊负责联络嘅啫。仲有逢禮拜一負責想食飯嘅啫，啊，即係搞飯局嘅啫，就咁多嘢嘅啦。林煥光作為平機會嘅主席，就係、是、一個受薪嘅。嗱，如果佢嗰個職位唔係非受薪嘅話咧，佢做呢個位置你仲可以話 O K， 仲有個道德高地。 但係佢受薪嘅話，好大問題嘅，因為佢老細係邊個咧？嗱，當然呢個係獨立委員會，但其實咧佢係 under 咧民政局嘅。 出粮都是政府出的啦， 唔系即系讲个架构啊。 我估计啊，林焕光唔会喺即系 太耐， 唔会喺太耐做平机会主席嘅。 唔系啊， 住啦，即系一年内。 我谂唔系，你俾佢选择咧，佢会辞行会。但系呢个我话 由今日喺呢度， 唔系 reading， 唔系 reading on the wall， 因为我老友成日话我讲错啊 ，writing on the wall。OK， 我认为如果俾佢拣，我有分析俾你听，但我讲咗职能先。嗱，点我未讲完，点解话佢有冲突先？第一就评基会系监察政府嘅，都系啊，呢个第一个问题嗰个，而行会咧就集体负责嘅。好啦，另外一个问题出现咗系咩咧？佢个小老细、大老细而家变得 under 佢嘅行会里边，佢个小老细咧就系曾德成。 你讲得准啲啊，唔系啱啫。 佢小老细。 讲文先，民政事务局局长， 好多伙计喺呢度都想话同大班讲噶，呢个 小老细啊，小老细咧就系曾德成。嗱，咁你谂下，佢就做行会嘅召集人。嗱，即系如果讲嗰个礼仪啊，香港嘅礼仪个所谓个排名咧，佢就高过咗民政局噶啦，高过个民政局噶啦。局长系排六七嘅呀，佢系排。如果行政会议召集人咧，除咗特首、大法官三个司长咧， 跟住到 佢就排第六噶啦， 前五位噶系咯， 啊 前五位系啦，主席啦， 啊跟住立法会主席先至到局长噶，即系到行政会议成员啦，即系局长啦，嗱所以佢系高级过佢个小老细， 所以我都排廿几、卅几噶， 以前立法会好高噶，佢干咗我哋噶，唔系啊，以前好高噶，以前系头几名噶。啊！港英年代啊， 港英年代都系喺 好高噶，之后但都系十名内啊。 港英时代仲个系 踢走咗你 啦，主教又系排好高。 你知唔知啊？所以我唔去。我当年做立法会议员咧，我觉得 你做嗰阵时已经低咗。 唔系我唔去嗰啲咩升旗啊、扯旗嗰啲，我去噶， 我都冇 噶。你知唔知？佢排到我哋去到边度啊？ 系 好厚噶，不唔好讲呢啲啊！呢啲情当立 我考虑都冇啦。 佢当立法会议员咧系废噶，佢情当咧系废噶。OK， 啊咁即系佢其实咧，嗱咁跟住佢大老细系边个咧？就林就吹水我啦。好在吹水我咧，啊喺个礼仪嗰个礼宾个排名嗰度咧，就高过林焕国，但系喺行会里边咧，始终都系召集人，佢系班长。 嗯， 啊，所以系好尴尬嘅。第一，佢将评基会个公信力咧，而家已经冇咗噶啦。即系冇一半啦，起码我哋 to be fair 啦，冇一半。第二样嘢喺行会里边咧，两个老细系佢嘅僆，啊，即系佢系班长，一个行长，一个小行长，喂，好唔掂噶呢个。所以梁振英嘅咁嘅做法咧，系真系出人意表嘅。 你成个行政会议唔使架构你个组成嗰个情况啊，即系你刚才大班讲得嗰、那个就揾个评基。 其实佢有人拣噶，佢唔需要拣嗰条友噶。 但系佢系咪故意将整个行会系平庸化？ 系啦， 平 民 化， 呢个最重要， 亦都平等化咗， 即系凸显佢自己个人嘅强势领导。 系成个系矮化咗佢个行政会议。 但我又讲翻啦，阿富哥啊，阿富哥佢就话点解佢会咁谂啊？林焕光会取呢、這个行会召集人而写呢、這个、啊 评基会评基会主席 点解唔同意我讲法呢？ 钱作怪，第一钱作怪。 對行会咧，我唔觉得， 唔系佢贪钱。 我觉得林焕光嘅 人咧，对唔住，佢要钱。 我唔系好想话用个贪字， 佢要啊，佢要噶，佢要人无可厚非， 無 可厚非要养家嘅， 要 养家， 佢一仲使乜？ 佢要家噶，你唔好理啦，人哋老婆先系开花圃， 养老啊， 养老有晒， 人各有志啦。呢、這个我分析啫，嗱，第一养家先啦，嗱，即系要钱啦。 我否决咗你呢个理解。 第二， 第二 行会系唔稳阵嘅，随时废你武功。即系佢随时可以唔委任你噶嘛， 冇合约嘅， 随时请你走。 打工有合约， 评基会系五年。第二样嘢，林焕光今时今日去做评基会的，而且确做得几出色，亦都享有一个好特殊嘅地位，受到社会尊敬，同埋咧亦都真系有啲权，亦都可以出嚟噏乜都得。 嗱，我正正就系呢一点，我想。 嗱，所以佢先至要做。即系如果俾我啦，嗱，我俾咁嘅客观， 你拣边个系啦？ 因为我又唔系佢啦吓，但我嘅分析就我写咗落咁长度，我话如果一定要去拣，佢一定 两者拣其 一， 我就用你呢个理由反驳你，因为佢已经达到咗佢作为评基会主席呢几年嘅民望，人咧系要上上一层， 佢好似话续咗约添噶啦。 唉，嗰啲续约大佬，大家可以和平分手。 喂，你真系信嗱，我同你有呢、這个嗱、okay? ，我知你嗱，我唔同你 跟住嗱，我讲埋啊， 我知我同你嘅分歧啊嘛， 你五分钟， 我同你嘅唔系我知我同唔系，我哋悭时间。 你讲嘢就系悭时间，你人讲嘢就系嘥时间。 节目好长啊，大把时间，大把时间讲。 我随意机可能要有啲动作，我要去。 你系唔系？你系咪一言九鼎？你系咪我仔？ 我头先大佬，我盯咗你好耐，你俾我讲嚟嗱，好简单，我就话咧。人是人望高处，能够作为行会。刚才你分析，当然呢梁振英就想刻意淡化行政， 矮化 ，但是坐到作为召集人，那个人呢，他梗系觉得哇，行会召集人啊，大佬在政府排名都有翻咁上下，你想矮化我， 好犀利啊，排第五啊， 咁啊系咯，咁所以如果你叫我拣咧。佢過咗一年半載，平機會光榮卸任，我唔好再話我有利益衝突，跟住繼續喺行會做召集人。而且呢，我覺得我頭先同意你講，佢係想擺平而家行會裏面嗰幾個人，張振遠、羅范招芬、李國章，呢個肯定嘅。但係呢個好明顯呢，阿爺都有少少心思，都唔係淨係梁振英一個人話曬事，所以佢扮呢個角色係好複雜。如果你叫佢揀，佢一定揀行会成员。今天我就6月30号。 你又拉天我到 我。7 点56分。我就嗱好啦，你又俾我而家轮我讲啦。我你呢同我有个分歧嘅地方呢，第一我有个老过你啦，即係我同你分别，呢个唔系分歧。 15年啦好似话。 老好多，我做你老豆得。 15年都话得意。但你做我老豆你就打疼㗎啦。 打咗啦。第二。 呢叫痴疼。 第二。Okay。你是天主教徒， 嗯， 你唔记得咗阿、林焕光系香港大学佛学硕士？ 咦，佢都 佢信咗佛啦， 信咗佛， 好笃诚嘅佛教徒吓、 佛教用如果用佛教嗰个哲学去睇啦，老总系比较熟悉，老总系研究宗教，佢都系佢系基督教噶，佢、曾经做过行会召集人已经够噶啦。用佛教角度去睇、第二样嘢，退一步海阔天空。啊，呢啲就系你作为天主教徒唔能够理解嘅佛理嚟嘅。佢咧就一定话俾你做一，点解我今时今日佢四起四落噶？嗱、我讲下佢，我对好熟悉噶。当年佢跟阿彭定康嘅时候，系金童子搞嗰个全民退休金，跟住俾阿陈佐尔一句。车毁人亡，佢要出嚟帮阿彭定康顶，就整咗一个不似人形嘅 MPF 出嚟。OK， 跟住咧，佢就跟阿老懵懂，就做呢个特首版主任。当时佢好威噶，我俾佢唔系未威过噶，佢真系当时咧有官威噶。呢啲咁嘅暗出立法会员嗰阵时，我冇资格做立法会员啦。阿傅系啦，你记唔记得？ 嗱、 我知你同佢几老友，但我讲客观嘅分析，即系老友还老友啊，即系分析就一定要分析啊。当年咧，呢立法会员咧，即系除咗傅之外，因为佢同佢比较有交情咧，大家天主教徒，当时你未转教啊，未人过底啊， 好多天主教徒信佛， 佢系有官威嘅，佢系开嗰啲，即系同阿董建立法会员咧，去坐埋一边喺后边咧。佢系俾面色立法会员睇嘅， 我有噶， 不你唔知啊，你佢冇学过你啊嘛，所以即系我话俾我得到嘅消息啊，唔紧要，即系我话俾佢，我唔系立法会员啊， 嗰阵时唔系， 佢有官威，我记几威嘅，当时亦都意气风发噶，嗱，我哋唔好讲佢有冇学人啊，佢意气风发，跟住为咗感情缺失咧、就离开咗官场，屈屈不得志嘅，咁啊跌俾阿曾荫权扶翻佢一把。但都是執疑攤的人，那個騎術那個東西，本來一攤是誰呢？就叫 CM 娘的、CM 娘嫌細的、不要啊、所以他懶手執疑戰隊、 那時搞的奧運馬術、 所以有些東西你不明白的、我們當然我可以繼續跟你討論，你可以虛心一點， 即你成日都人家說你不明白的，你不明白的，即好像講到你的東西好像很高深一樣，你去抬高自己， 我不用抬高自己的，你真的是我今时今日想乜抬高自己啊？ 我用多几廿秒嚟反驳你，我就觉得咧，佢唔系一定摆官威嘅人。我相信你问好多立法会议员咧，佢系秉公办理，亦都有人情味嘅一个高官。所以我自己觉得咧，佢能够喺呢个位咧，佢一定会继续喺行会里边想发挥佢自己嘅能量。 佢唔会不甘做， 即系佢想做特首， 唔会简单做一个傀儡。 No， 即系嗱呢个佢咧，嗱佢透露咗少玄机。即系佢认为咧，林焕光有野心，你今次累死佢啊！我话俾你阿父，我唔讲嘢，你讲埋。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而家时间系上昼八点。 香港航空每日两班直飞曼谷，快啲上 HongKongAirlines.com 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现在由曹家伟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热带风暴杜苏芮继续远离本港。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梁彦刚表示，部分地区仍然吹强风，预测今日有几阵狂风骤雨同埋雷暴。杜苏芮凌晨喺广东省珠海市沿海登陆，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移入广东西部内陆，并继续减弱。杜苏芮昨晚逼近本港，天文台在昨晚11点钟左右发出今年首个8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持续4个多钟头。期间海陆空交通部分要暂停服务，多班的航机延误。受到风暴影响，路政署和消防署一共接获14宗冧树报告。另外在新蒲岗崇宁街有大厦的石屎塌下。当局亦都接获一宗棚架松脱同埋两宗招牌松脱报告，几宗意外都冇人受伤。民政事务总署喺各区开放18个临时庇护站，有70多人入住。天文台喺凌晨3点几改发3号强风信号，到咗早上6点40分改发1号戒备信号。风暴过后，本港嘅海上同陆上交通逐渐恢复。珠江客运表示，本港来往中山、珠海、顺德等的航线在上午10点钟之后陆续恢复，而来往本港至澳门的客运航线已经在7点钟恢复，由机场至澳门的航线亦都会在11点恢复。不过，机场至广州、澳门至深圳和蛇口的航班就仍然暂停。另外，天星小轮和多条来往中环至离岛的渡轮服务已经恢复正常。来往平洲和喜宁洲的渡轮就会在9点钟开始恢复。受恶劣天气影响，昂坪缆车服务今日延迟上客，直至另行通知。澳门气象局在清晨6点半改挂3号风球。澳门在凌晨3点半一度悬挂8号东南风球，去到大约清晨5点钟，热带风暴杜苏芮在附近登陆。期间澳门市面大致平静，只是间中有阵风和细雨。教育局宣布，由于天文台在上午7点钟之前改发1号戒备信号，今日不会有停课安排，而原定今早举行的 TOEFL IBT 考试将会改期。七届环法单车赛冠军车手岩士堂被美国反禁药组织控告服用禁药，组织经过调查之后提交报告，指控岩士堂过去参加比赛曾经使用禁药，包括高丸酮和类固醇等等。岩士堂团队中的医生和工作人员亦都被起诉，但岩士堂否认，说在25年的职业运动生涯以来通过超过500次的药物测试。他的代表律师认为是恶意指控。新疆清晨发生 6.6 级地震，首府乌鲁木齐有强烈震感，震央是位于新源县和和静县之间，震动持续了大约10多秒，楼房内的物品剧烈摇晃，居民要走到空旷的地方暂避。由于震央位于山区，伤亡和财产损失有待统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零散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最高气温约30度，吹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逐渐减弱，下个星期初天色好转。而家录得的温度是26度，相对湿度95%。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逢搭正及搭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老公做咩咁开心啊？ 寻日睇咗个笋盘，买多咗一层楼啦。 边有钱俾首期啊？ 攞而家层楼再按咪得咯。 都冇屋契喺手。 你搵 UA 置二按物业贷款，二按套现，无需屋契，手续简便，贷款额仲可以超过物业股价七成添啊 ！UA 亚洲联合财务客户服务热线26818888，你嘅沿途好拍档 ，Yes UA， 方斋人牌照号码27120111。想为平淡家居搞搞新意思，咁就唔好错过今个七一回归假期嘅数码港时尚生活家居倾销日啦！20个名牌家具同埋型格生活用品品牌以低至三折超笋价发售，7月2日仲有1蚊拍卖会添。今个周末记得齐齐嚟数码港商场寻宝啦！ 老公，我要 吓、啊、老婆，我 唔理啊，我要最细嗰隻。 咁夜仲边有得卖啊？ 好多 Seven Eleven 都开通宵噶嘛。 吓、啊，七仔有心机买， 梗系有啦！全港九世界930多间嘅 Seven Eleven 都有全新 DX2 数码收音机卖，原价488，而家只系需要288，仲送一对 Panasonic 超型耳筒，全日24小时都买到。不过你想几点买都好，数量有限，有买趁早。 有咗食物追踪机制，食物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是啊，食物安全条例已经全面生效。食物进口商同分销商要向食物环境卫生署登记，同保存所有交易记录。零售商都要保存入货记录噶。 想了解详情，请浏览食物安全条例网页或致电21563017查询。 追踪供应来源，保障食物安全。 分分钟需要美，今个星期日特别嘉宾苏智威。 一场婚礼有冇压力嘅咧？如果当年冇个小朋友，你哋会唔会大排筵席？ 嗯， 香港嘅男人做新娘哥嘅时候，嗰套礼服有冇出事咧？你结婚嘅时候嗰套礼服系点拣？ 哇！你摆擂台啊，今日啊，我会出事喎、啊，就快招架唔到噶啦。 分分钟需要美。周末周日晚上8:30至11:00，全港唯一首个摆明居马谈婚论嫁的节目，分分钟需要美，在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男人要玩，女人要听；女人要玩，男人都要听。 HiFi 音响、AV 器材、相机电脑，上至大屏幕，下至小插头，同你慢慢玩。 何松立、Lawrence、Elwick、老中青三代联合主持，加埋过百年嘅玩家心血，发烧玩家。逢星期日晚上11:00到1:00，数码大声台同佢哋三个玩到尽。 同志们好， 同志们好。 香港人的拼搏的精神，任何困难我们可以克服的。 行会成员咧系清一色亲中，对中央言听计从。 大家认为个名单系同一来源就比较武断一啲啦吓。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主持：郑京翰、郑家富。 早晨，早晨，8:08，讲返呢个行会嘅委任啦，我哋啱啱先开始就讲咗个行政会议召集人。不过嗱，郑家富同我有少少嘅分歧嘅少少啫，就郑家富认为呢、林焕光就会如果要揀嘅话， 系 咁唔使揀最好啦，两者兼得啦，鱼与熊掌呢个就唔使。 佢都好难揀。 但如果唔揀，你同意我咧，起码我同你有个共识啦，鱼与熊掌佢两样都想要啦。 咁梗系啦。 如果一要揀咧，郑家富啊心目中嘅林焕光咧就会揀行会召集人。 冇错。 我嘅分析咧。如果我是林焕光咧，就死人都揽住个平机会主席不放。嗱，呢个我哋嘅分歧，咁我哋放开先啦。 主要原因系咪因为有钱咧？ 唔系钱一个原因，第二样嘢个地位。嗱、你话你当然，你话喺嗰个所谓礼宾礼仪嗰度上边咧，行会召集人地位崇高。嗱，我都要跟正下，系排好高。 点解呢？特首就排 number one， 大法官同三个司长嘅 number two， 即系佢唔系计人嘅，系呢三个 number two， 系啊， 啊第三咧就已经去到行会召集人噶啦， 同埋有望。 第四咧， 顶特首啊！ 嗱，呢个就我冇谂过嘅，呢个我就冇谂过嘅。第四咧，第四咧就系呢个立法会召集人呢个主席啊，咁所以系好高嘅地位，崇高 啦。咁你谂下，作为一个地位咁， 但系 位置点能够轻轻放？ 但系你咧就比较，因为你年轻，即系你所以所知，你叫做点解你叫小班系有理由嘅，你而家唔系叫老班或者大班咧。我谂 我就觉得呢个叫年龄歧视啦，开始 冇歧视啊，尊重你呢，你经验啊， 你 经验唔够有活力， 你其实就 有冲劲， 就好似赞人。 食盐咧， 其实就喺度弹人。 食盐我多过你食米， 唔怪你咁咸啦。 嗱个问题，我知你梗系讲呢句，啲烂剧嚟嘅啫嘛，就系唉呢啲小学鸡烂剧，你都可以噏得出嘅啫，郑家富顶你唔顺啦。 请继续啊，嗱我哋啱啱可能啱啱听众， 佢咧林焕光咧睇嘢睇得远过你嘅。嗰、那个三杀位嚟嘅，第一学你咁讲，你已经讲晒嗰种威法。冯真一功高盖主就玩完噶啦，你再讲埋话， 我有 佢有机会做特首。 你用功高盖主嚟形容咧，我又觉得林焕光一定系能够喺佢工作任命里边咧，佢系好能够。自处嘅人嚟噶，我认识噶。 咁、啊、你认识得啦，唔紧要，即系你认为佢。 所以佢唔会喺工作上边咧，哇！ 你 认识佢都好难嘅，因为行会集体负责制。以我认识嘅林焕光，佢唔会立乱讲嘢。 咁先大镬。嗱、啊，我话俾你点解咧？我有解释俾你听。 Okay? 梁振英要拣嘅人咧，一定系唔可以威胁到佢嘅人嘅。如果你唔学你咁讲咧，佢就会民望高啊，样样都掂啊，又话做埋平机会主席咪双赢，佢先至惊啊。如果出嚟乱噏嘢嘅，冇民望嘅，啊，喂，佢就唔惊嗱。所以如果佢系叻咧，无间道咧，佢就走出嚟乱噏嘢，搞到自己咧好废废地嘅。 我又用另外一个观点，头先 唔好拗啦，算啦， 唔系好拗呢一点要讲。 咁你 今日好多时间又冇嘉宾系嘛？你当我而家立法会员嘅嘉宾身份， 你不如当你搵 我阵间我会我 你当啊 mentor， 你同我 mentor 倾偈咪仲好。 我自己睇咧，我认为中央系有一定嘅影响力，叫林焕光放喺呢个位置，原因就系、是。中央都可能觉得梁振英是坐得唔稳。好啦，坐得唔稳呢，当然你而家有两个选择嘅。第一，你讲嗰个叫吹水鹅。你话佢吹水鹅啫，坦白讲，我成日都讲你老友曾荫权未做特首前九个月，佢自己都唔信自己做到特首啦。所以呢个人你不能一定排除。好啦，第二个行会如果召集人林焕光，作为一个稳稳阵阵啊，亦都喺做事作风扎实嘅人咧，摆喺度随时候命。嗱、啊，呢、这个就系我自己觉得咧，中央都有多少影响力。 你讲到咧，嗱，我呢个就好多人都唔会同意你。我谂喺评论界里边啦，我唔讲听众，因为听众我唔识啦。 咁啊，梗有人反 你 我 唔系你俾我 讲， 我 话 俾你点解先，你唔好咁紧张。我相信除了你慧眼识英雄之外呢，我想在评论界里面，即是多口界、口水界里面，没有人认为林焕光会是中央政府、认可的特首候选人。 我不讲话他是认可。 那你说中央政府有 随时候命。 这个不用想下。 因为你其他那些呢，你话李国章、罗范招芬、张振远未够班，亦都冇咁嘅民望。 中央已经安排咗人呢两手准备㗎啦，黄仁龙啊，你搞错咗。 对唔住， 已经企喺 晒 拉度㗎啦。 黄仁龙系个人嘅身份，我觉得佢系我感觉到，我冇同佢呢个问题倾过啊，或者我问佢都唔会讲啊。 而家唔好讲啦，大佬黄仁龙 系唔会做嘅。 你睇住你啦。 我又同你打到。 唉、哎，唔到你唔好，我唔同你讲，你嘥我时间，你都唔系曼打罗嚟。我开始发现咧，而家入咗议会，你系做把头。 当有啲人同你唔同意见嘅时候咧，你就开始皱眉。 阿富哥，我话俾你点解咧？呢个系 show 嚟嘅。 系 OK， 如果你想听众好听咧，就唔喺度嗌交，冇人想听我同你嗌交嘅。 唔同意见，因为唔系嗌交。 唔系啊， 我 哋同听众可以嗌交。 唔系你可以用一种另外一种方式，你而家系咧仍然咧，我咧教紧你嘅，你仍然用紧喺立法会辩论嘅方式去做节目咧，系唔会你 冇得讲啊！你做咗咁多年节目。 你咁我想教你咯，即系我希望你系接班人嚟噶嘛，你学下呢样嘢， 你 唔好将你 唔好用接班人嚟， 即系有机 你呢个就咪一百尺嘅一言堂， 好紧要噶，全香港最受欢迎嘅节目主持人，连续十年， 我知 啊， 得。到你讲， 香港最有影响力嘅廿五个人之一， 你唔使望。 喂， 点 解要望咧？我话俾你点解要望咧？我提醒你，今日 Time Magazine 就用咗梁振英做封面， 嗯， 就是、香港人可唔可以信呢个人咧？咁咁我就顺便奶奶，即系等你记得， 即系提醒翻我哋嗱。我头先话大家望望咧，因为呢个你又望唔到啊，啊，我哋呢个直播室咧。即系大班就对于佢曾经喺呢一个吓、啊、时代， 我等你讲完我先讲啦。 时代周刊嘅封面人物，廿五个最具影响力嘅香港人，咁咧就系、是、郑大班，当然系其中一个。咁佢话隔咗咁多年啦，梁振英先至做到呢一个嘅封面人物。系咪咁咧？阿嘉宾， 我未做过封面人物，对唔住 呢个， 佢 系唔系嗰个咪封面人物？ 我未做过大吉利是。 嗱，你有误导啊！你将佢咁 大吉利是啊，嗰个内容嚟嘅。OK， 即系我做过嘅梁振英系冇机会做嘅，即系以前，即系佢而家后起之秀嘅，只可以话。个问题咧就唔系好嘢嚟嘅。 好，继续听你讲呢个行会成员啦。咁 嗱，我话俾你听啊。呢、这个林瑞麟咧，唔系呢个而家林瑞麟咧就唔使谂噶啦。啊，林瑞麟本来就威胁到梁振英嘅，咁、嗯、所以连呢个吹水鹅个位都冇得做啦。咁但系你话林焕光咧，就我可以讲噶啦，即系你唔好再搏啦，大家听到你意见噶啦，系绝对唔中央。我谂任何一个领导人都唔会谂住有一日，如果香港乱咗，梁振英落台会俾阿林焕光做特首，我呢个绝对否。即系百分之一百系非常否决嚟嘅 ，OK 啊，咁唔紧要，你认为佢啊中央认为佢有可以话到时临危受命咧，对唔住你搞错，到时俾阿曾俊华临危受命，咁咪轮到佢啦。 对唔住呢个我有， 咁唔紧要啦，我哋唔好再讲啦。 系啊， 咁 我唔讲啦吓。 即系你咧，我谂一样嘢咧，如果你都唔系一个万打落，不过我做你万打落啦。嗱，我扮俾你睇下啦，嗱，我扮俾你睇。 我好简单嘅啫，大班。你任何人，你而家开始佢作为呢个角色，即系正如梁振英，如果喺唐英年未有僭建风波之前，边个估到呢一届系梁振英一样啫嘛？ 有人估到，我话俾边啲人估到咧？张震远、罗范超芬 住啦， 啊呢、這个陈， 我 谂 你真 系 苦 心我哋啊，仲有陈啊啊啊陈咩？ 佢都唔相信嘅。 咩？ 我认为佢都唔相信。 真系叻，人哋你认啦，人哋叻嘅认咗人啦。嗱，仲有一个叻到不得了，有个擦鞋仔。 系。 而家擦鞋仔入行会嗰度先叻啊嘛。系。佢叫张志国。嗱，呢、這个先系大大冷门啊。 系。 即系呢个成个行会咧，即系等于一煲粥跌咗个曱甴屎落去。呢个就叫张志国。擦鞋仔可以做行会嘅香港玩完，即系唔系唔好啊，唔系玩完系。 我认为仲有一个啊，更加即系 林 奋 强， 系咯 林奋强 系 一支啦。佢话咧香港楼价去到50,000尺啊，就呢、這个佢可能中噶，有啦而家。 嗰、那个香港黄金五十系咩嚟嘅咧？ 擦鞋嘅 阿郑大班， 黄金五十咧，佢就因为炒楼炒股就赚到盆满钵满。咁、林芬强一个分析员嚟嘅，佢主要系大行嘅分析员，佢净系分析楼市嘅。咁、之后咧揾到够啦，佢就揾咗班后生仔，即系好似三十妹啊、狮子山嗰啲咁，自己起咗山头，就讲啲宏图大计，不全部都系尊卑嗰啲角色嚟嘅啫，即系佢发紧梦嘅，好多嘢都系。咁、就证明梁振英咧。啊！就揾个发梦嘅人入去个行会嗰度继续发梦，同佢两个发春秋大梦。OK， 摆个叫做好似识得金融地 产 嗰， 佢连一流嘅 地产， 佢连一流分析员都未去到啊个角色。 咁啊几多流咧？ 我费事讲费事俾人告，咩又帮衬你大佬？你成日想喺度接生意， 咁你又话要个万打罗，咁咪咁上下啦，系嘛？ 几好，今日而家开始啊，俾声气 问下你啊，系咪？ 啲声气唔好，啲声气学下即系温柔啲。 系咁佢几多？ 即系唔好用立法会对住阿曾玉成嗰啲声气。 几多楼、啊？ 我唔系曾玉成嚟噶 ，OK， 我系正经。 我一阵问你，咁几多楼咧？ 咁又唔好，唔好扮嗰啲咩？你而家扮咩嘢嚟噶？ 系，仲有边个你想点评咁咧？点评下呢个不能入围嘅叶刘淑仪？ 诶、哎，你千祈唔好益佢，佢而家讲到出嚟咧，大义凛然， 系 就话因为我咧唔肯做呢个政府嘅咩为奴为婢。 是 所以呢佢就即刻唔俾我做啦错。呢、這个错。呢、這个时空交错我唔信佢㗎啦主要我唔信啦呢个数码。 你系唔信佢记者问佢系唔系嗰次打尖嗰个决议案反台之后先至抽佢出嚟嘅。你系唔信 佢？我唔信佢。 哎，呢样我同你真系一模一样啦。 呢个抽水啊嘛， 呢、 這 个就一模一样。 大佬跌落地仲揦翻扎沙，点、啊、解跌落地唔单止有沙，有糖，几大汁两粒糖啦，就话自己讲到自己几高大威猛啦。嗱， 但系其实如果佢咁样， 其实系一早话俾你听，唔俾佢做，跟住佢先至喐你梁振英，但佢又喐得太快。其实之后都有机会，但琴日佢就好简单，佢讲咩咧？嘿，佢五月已经揾咗我啦，跟住又话俾佢听， 你个头唔似佢啊，你扮极都冇用啦， 甩头发 你 而家， 你真系 以前得噶，以前佢头发好长， 不过咧，我相信 佢咧， 你估九月佢有冇机会啊？ 有嗱，本来有 选完之后， 本来有， 嗯， 嗱，真系要睇梁振英佢嗰个亮度， 嗯。 同埋梁振英可唔可以容忍喺100尺地方有条友一言九鼎嘅呢如果顶到嘅时候呢当然嗰个唔系100尺啦行会个几千过千尺啦起码。开会都唔止㗎嘛起码两三千尺啦可能啊。佢可唔可以接受呢个女人一个政客大家都政客佢最弊就系大家就系政客。大家都睇穿 女 大家都睇穿咗大家都嗰套嘢㗎啦。喂我养虎为患。我俾你下下顶鬼住有几多人好似我咁好㗎啦搵个郑家富礼拜六就顶住我。礼拜一到礼拜五林毓华顶住我都唔够住咁样马虎。即係冇咩人有我呢咁样两度㗎嘛大佬。 我就认为呢嗱我认为九月无论佢选到嗱佢选唔到更加冇可能。 佢话你话要呢九月之后先搵立法会议员入去。即係你而家话李慧其实选到我选唔到。佢就兴呢样嘢㗎嘛。 我相信佢选到都入唔到。 我都认为唔应该俾佢做嘅，因为咧 少又有共同意。 因为点解咧？即系从阿梁振英角度，我哋知道佢有佢嘅计算。 好， 我哋就觉得咧唔好树立一个榜样，俾啲左摇右摆冇立场嘅人咧得逞。嗱，你一系做保皇党咧，你就学李慧琼嗰啲咁，你要忠于自己嘅原则，自己嘅角色噶嘛， 冇错。 佢一陣又做下反派啊，又做下正派咁，大佬睇戲最大鑊呢啲喎。你去睇戲咧，你知有啲人睇戲最緊要一入場，邊個租邊個間咁啊，搞掂噶啦。 分得清， 要分得清。黃飛鴻就關得興，石堅就間嘅。點知突然間個石堅咧，有時鐘有時間咧，所以點解啊？你知唔知點解 TVB 啲戲咧？ 係 嗰套咩《心戰》啊？你個再之前嗰套叫咩 即系冇乜收， 有人扮啊刘千石嗰度啊，系咪啊张张？ 唔记得咗叫咩名啦，我知道你讲紧乜嘢。 嗰啲师奶唔睇噶， 系 太难， 太复杂， 太复杂啊，搞唔掂啊！等于我有啲人咧，嗱，你有冇睇过呢个内地有套剧集好好睇嘅《三国》啊？ 间中啦， 唔系嗰套《三国》好好睇嘅，好多人都话好睇， 系咪？ 但有啲人咧一睇咧，佢就唔睇嘅，点解咧？因为未睇过《三国》本书咧，哇！一出场佢将所有三国啲人拱晒出嚟，死啦！ 边个打边个 咧？本簿写住边个中边个奸都搞唔掂，所以好多人睇咗两只碟已经即刻唔睇噶啦。就系咁嘅原因，即系叶柳个最大嘅问题咧，佢就系一个冇原则，啊，一个最叻抽水、不知所谓嘅人嚟噶嘛。 唔系冇原则同埋成事上抽水咧，都好多即系、就是、人，好多议员，好多政客都系咁。 但系你就唔好博上位。 我觉得最系啊，最大 你就唔好博，你咪唔好做行会咯。你恨嚟做咩？ 冇错， 如果我系佢。我唔恨啊！ 我认为最大 我话咗唔做奴唔做婢噶，行会全部都系奴系婢嚟，咁几好听啊！ 最大嘅 问我点讲嘢，我会咁 问题咧，就系你曾经讲过话吓，同阿周亮讲过，梁振英系 会害人。 喂，大佬啊，梁振英听到 电重点你摆入嚟，你话我害人咁，我点同你合作咧？系咪？同埋你咁有野心，我就觉得咧，叶刘淑仪如果系有吉嘅咧，就九月做咗立法会员都唔被接受。唔受委任， 對不 用行会就咁、是、简单。 你 应该咁样讲， 你又唔识阿扫把头咯？一个眷恋赚权位、欺世盗名嘅人，啊，点会唔向权力屈服嘅咧？啊，阿富哥有得俾佢做啊，乜都做啊！你话如果梁振英今日打电话俾佢啊， 系 扫把头稍安无躁，我迟啲俾你做下林焕光个位啊，我谂佢啊。好过中六合彩啊！ 做林焕光个位，我相信佢可能会有啲犹豫，会有可能，但系冇可能咧，佢自己都知啦。 佢 应该都系 佢冇自知之明噶。你记唔记得想选特首噶？你知唔知点解话害人啊？你点解话害人啊？佢、当时咧睇到啊唐英年唔掂啦， 系啦， 又谂住梁振英都系 long shot 嚟噶啦，即刻飞出嚟攞票啊，就打俾阿周亮。佢会害人㗎咁周亮话佢唔认啊。咁、周亮嗰个英文台最弊，不过周边都去过中文台。佢英文台呢周亮点样译呢？周亮都好叻㗎。话梁振英 will hurt people。跟住用佢讲埋中文喺英文台。佢会害人㗎咁几过瘾啊。中英对照傾死你唔识。 喂点呢继续你嘅行会成员。 行 会 有 简单 㗎 啦、 啊。真去董内。就唔系真去梁内喎而家。董建华年代人全部班师回朝。你睇个行会已经知㗎啦。 是。 新任嘅行会成员里面呢有边啲系董建华嘅人呢我可以话俾你听㗎。 好。 史美伦。 史美伦。 李国章。 李国章。 廖长成。 廖长成。 啊。呢啲就系陈志思。嗱呢啲呢就系董建华嘅人嚟㗎啦。 是。 Okay? 嗯。 嗱佢嘅人有咩呢就好简单嘅。除咗林焕光唔好讲林焕光唔知系边个啲人呢你就话佢系爷嘅人啦你累死咗佢㗎啦。我呢就本来想保住佢嘅讲啲好话你就拆穿咗佢。你真系阴空㗎啦。你冇咁衰呢就话同人老友。你真系识着你真系要 搭。我都系 搭 飞机 啊。要搭飞机。如果你想林焕光做特首你就唔好督爆佢。呢个系你叫做咩 嗱，我只系想有一个真正嘅普选嘅人做特首啫。如果佢叻嘅话，能够普选，能够啲够票支持。 但如果嗱，如果我系林焕光咧、啊，如果我林焕光咧做咗呢、這个、行会嘅召集人之后咧，江宗耀做咗啦，即系 Happy Day 啦，我试过啦， 即系你老友咁啊， 我上过，我上过呢个阿尔卑斯沙漠嘅咩山顶啦 ，OK， 珠穆朗玛峰啦， 啊，冇所谓啦，嗱、 okay。 如果成，如果成咧，如果成咧就唔系，仲要制造一局面出嚟。嗱，如果佢醒啊，如果真系政客啊，就 是、 当佢俾到全香港人睇，我有得选择嘅时候，我要选择嘅时候，我写呢个富贵荣华，而做翻一个为人民服务嘅评基会主席咧，咁而到时我哋嘅春秋大梦，一人一票选特首又唔使入场券嘅话咧，咁佢就有机会啦。但如果乱斩住呢个咁嘅权位咧，佢而又真系有普选嘅话咧，佢就冇机会啦。我可以只系咁讲。 啊，呢、這、一个分析系值得谈、啊。 所以佢叻过嚟，佢纯粹念佛嘅。 呢、 這 个系呢、這个，不过 即系我都有涉猎少少佛学，所以我就明白佢会点谂嘅。应该啊，如果大智大勇， 因 为 呢一 点 咧，我唔系完全唔同意你，因为第时呢个行会同呢个梁振英政府， 睇下太阳喺边升出來， 就一定咧。喂，你直播紧，你唔好行嚟行去，好嘛？即系话俾你直播室够大嘅。 太阳咧喺西出嚟噶， 唔系我哋要分析嘅就系梁振英政府一定系越嚟越民望差劲。咁作为行会召集人咧，一定佢都冇乜好运行。 唔系， 咁呢一点咧， 所以 我明白， 我哋唔好讲啦， 唔好讲 啦，讲完啦，即系我好清楚， 即系话你叻咯， 都令 到 你都说服 啲 少 少 啦，个太阳所以咧 系喺东边出翻嚟， 喺西边都系，不过出得窒下窒啦。 好啦，咁你继续讲啦，啊，咁嗰啲喂。 嗱，逐个讲啦，唔好嘥时间啦。嗱，真任权委任嘅入去嘅人咧，就全部走晒噶啦， 系 走清噶啦。即系除咗佢继续做官嗰啲，曾俊华都唔好讲啦吓。 系 夏佳丽， 系 OK 嗱，李业广咧就长江一号嚟嘅， 嗱，今日又要讲翻明报嘅头条啊，冇料到，因为佢听李鹏飞噏啊，李鹏飞啊废废地嘅嚟噶，唔系真系唔好意思啊，即系我哋都虽然话即系应该咧唔好有年龄歧视，又应该尊重啲老人家，即系我叫你尊重我一样，但系真系废废地嘅真系，佢好多嘢佢都唔知噶，嗱，一新闻翻嚟我话俾你听啊。明报嘅信佢摆喺头条叫李嘉诚乜乜物物咧，就错嘅。 系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现在由曹家伟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八点十五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热带风暴杜苏芮已经减弱为一股热带低气压。早上八点，杜苏芮集结在香港以西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入广东西部内陆，并进一步减弱。风暴过后，本港的海上和陆上交通逐渐恢复正常，来往本港至澳门的客运航线、天星小轮以及多条来往中环至离岛的渡轮服务已经回复正常班次。珠江客运表示，本港来往中山、珠海、顺德、番禺等等的航线在上午10点钟之后陆续恢复，至于由机场至澳门的航线会在11点恢复。另外，富裕小轮宣布，因为强风关系，来往屯门、东涌、沙罗湾和大澳的渡轮服务不经大澳，直至另行通告。而受恶劣天气影响，昂坪缆车今早暂停服务。教育局宣布，由于天文台在上午七点钟之前改发一号戒备信号，今日不会有停课的安排。新疆清晨发生 6.6 级地震，至少17人受伤，其中一个人重伤，部分房屋损毁，首富乌勒木齐有强烈震感。震央是位于新疆北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震动持续了大约十几秒，楼房内的物品强烈晃动，部分居民在睡梦之中惊醒，走到空旷地方暂避，部分的地区停电。本港天文台亦都录到今次的地震，强度是 6.5 级。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零散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最高气温约30度，吹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逐渐减弱，下个星期初天色好转。而家录得的温度是26度，相对湿度 96%， 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这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七点至晚上十二点，冯达晶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文。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想为平淡家居搞搞新意思？咁就唔好错过今个七一回归假期嘅数码港时尚生活家居倾销日啦！20个名牌家具同埋型格生活用品品牌以低至三折超笋价发售，7月2日仲有1蚊拍卖会添。今个周末记得齐齐嚟数码港商场寻宝啦！ 升小学点样准备最快乐呢？星空在遇铁达尼父母教室，我麦润寿入嚟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嘅课程总监 Michelle 为你嘅小朋友做好升小一面试准备，了解更多面试模式，舒缓家长压力，等你同小朋友一起开开心心迎接每一个升学挑战。 留意今个星期四晚10点到11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星空在遇铁达尼。 本环节是由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特约赞助播出。 DBC 短信， 接收仍未稳定的地区新界，数码声音广播发射网络的7个主要发射站工程现已完成，覆盖范围达全港大约 72% 的地区，但是某些地点可能会受地形影响，未能够完全稳定地接收广播信号。根据政府提供的资料显示， 新界区的将军澳、西贡、马鞍山、火炭、粉岭、上水、青衣、屯门、元朗、天水围接收仍未稳定，我们正不断与政府有关部门研究改善，请将收音机放在室内较近窗边的地方，同埋将收音机的天线拉直，都可以改善室内接收的效果。听众想对信号接收有进一步认识，可以登入以下网址 digitalradio.gov.hk。 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15周年烟花汇演将于7月1日晚上8点在维多利亚港举行，观赏烟花时要保持地方清洁，爱护公物，若人多挤拥要特别注意秩序和安全，在海上船只切勿超速超载，当日有些道路会有特别交通安排，请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郑家富。 我哋作为一个独立嘅非官方嘅成员嘅身份咧，最重要嘅职责咧，就系要帮助佢去审视行政体系里边提供上嚟嘅选择系唔系一啲最好嘅选择，同埋系唔系有其他一啲更好嘅选择，亦都要协助行政长官咧去确保咧呢啲嘅选择咧系至少大体上系唔会遭到社会总体嘅一个唔接受嘅一个咁样嘅情况。如果大家认为睇落个名单系同一来源，就可能比较武断一啲啦吓，因为如果你睇好佢哋好多位嘅成员咧，其实佢哋自己喺本身专业里边或者喺工作范畴或者佢哋以前嗰个政务嘅经历咧，都系有好丰富嘅记录噶。每一位咧都系有佢自己嘅独当一面嘅能力。如果大家认为睇落个名单系同一来源，就可能比较武断一啲啦吓。如果以后任行政长官嘅武功水平嚟讲咧，今次都可以话系一个比较大嘅失误嚟嘅吓。咁至少系俾咗人一个可能系过分掉以轻心嘅一个咁嘅印象吓。大家应该系要继续听其言，观其行，而唔好太过因为一次或者一啲嘅事件咧，而过早作出一个判断。 我都唔知系咪喺度讲佛偈啊！大佬林焕光嗱，即系郑家富系你老友，我对林焕光都一直有啲好感，因为信佛。 你都好似佢老友嚟， 我主要系信佛啦，唯一好感就系信佛。但问题咧，人哋就话食斋不如讲真话。平机会受身主席嘅职位同行会成员已经有冲突噶啦，唔好话做埋行会嘅召集人，因为一定要集体负责，一定要跟足政府条拉嘅。政府如果有任何政策，如果同呢个平机会系有冲突嘅时候，我请问你林焕光企喺边一边？呢、這个就叫忠义两难全啦，就当日我赠你一句啦，你企喺政府嗰边。你就辜负咗市民，你企喺呢个平机会嗰边，你就冇义气。 所以做完节目之后会打俾呢个老友噶啦， 佢嚟 我叫佢咧。 佢礼拜四嚟呢度，不过唔知道闹完之后嚟唔嚟啊？ 咁你 礼拜四嚟风波， 咁你要劝佢。我估咧， 唔系我会问呢个问题。 我评估佢一定会辞去平机会主席。 嗱，我 特别你星期四上完嚟之后，一定仲会。 嗱，我唔介意事先张扬，话埋俾你听，我会问呢条问题。我会提出我呢个意见啊！我礼拜三不过都预备写呢篇文噶，所以系唔系我都知噶。所以我成日同阿辉哥讲，佢可能唔嚟。你叫佢礼拜三嚟得唔得啊？因为嗰篇文未出嗰时嚟得唔得？ 佢又唔会咁小气嘅， 佢安排咗，佢出嚟得唔得？我事先张扬咗。嗱，礼拜二咧就曾俊华嚟。 系 啊，而家好嘢，你知唔知啊？又讲啲好嘢俾你听。 好啊，好啊。 琴日政府有关人士打电话俾我啦。 系。 当然呢个是新闻处处长啦，讲埋打啦。 O K， 我哋而家安排啲局长去电台节目。 系， 我话黄伟伦有冇讲错啊？你有冇打错电话？ 系啊，佢、這個、你因为你成日都噏错1872881啦嘛， 我 咪打咗嗰个啊， 我几惊。我唔系惊啫，我同阿 Michael 都熟嘅吓，虽然唔系老友，唔好认老友啊，最熟就算啦吓。 冇错， 喂 Michael 你是不是打错电话，这个不是商台，这个风波女茶杯已经过了过了来，这个叫做 曾几何时罗范招芬你都爆过他什么呢，我本来只是想跟你讲的，为什么你是找麦又讲 的，事到不可对人。第二呢，罗范招芬都不会当你老友，你入了你这里呢他不会认同你是老友的了。罗范招芬做臨時特首版的渣飞人呢，他就下了令杯葛 DBC，唔好俾佢做大，即系最好似话我哋俾咗条 written question 佢啊，一条书面质询啊，我明知我哋打电话搵佢唔回应噶啦，就系佢当日，佢以咩身份陪屋宇署同埋啲判头入去人哋间屋企，到而家未答噶，一定唔会 答 啦嘛， 点答你啫？ 以权谋私咯， 系咯， 控于屋宇署啲人 话自己系以权谋私，啊呢、這个即、就、系、是。答唔到你 咁，所以嗱，讲翻个古仔，阿 Michael 话唔系，嗱，唔好讲嗰啲啦，唔好讲衰嘢啦，系嘛，唔好讲啦。总之而家我揸 fit 啦， 系，系咪真系揸到 fit？ 唔系安排，安排呢个局长 系， 唔系佢唔同嘅嗱。咁呢、這个，咁呢个都系，咁即系证明咧，喺七月一号之后咧，呢、這个新嘅政府咧有唔同嘅策略啦。咁所以我哋都 要赞赞你，大伯， 因为有啲影响力啦， 你都系要个台有翻咁 少少，因为我又要赞下你，嗱我又玩阿万把落去，好在夜晚有个叫十级自由风，好在有郑家富同邝明轩同埋黄伟文，就将我 收货收货 收货啦，咁叫万把落，你明啦，一个好好嘅 demo 俾你睇。就唔系，黐人哋揾你打个电话俾你，你系当咗乜乜乜乜啦！ 我啱啱都系想咁讲， 咁又唔得啊！咁啊失职噶啦，咁啊唔好听噶啦 ，OK？ 唔系咁，而家讲点先？佢系咪嗱？下个星期， 下个星期陆续有官员嚟我哋呢个台噶啦，咁我哋都唔介意。嗱，礼拜二有曾俊华 财 政 司 司 长， 礼拜三就未知，咁啊但 系 辉哥安排紧。礼拜四咧，林焕光咧就唔系阿 Michael 安排嘅，我哋赞下辉哥，系辉哥自己打电话主。主动请佢嚟嘅，咁政府派嚟嗰啲我就唔知咩人啦。 你成日讲辉哥咧，你要讲全名等啲听众都知。 讲全名人都唔得，你话新闻王子系人都识噶啦。 吓、 啊，好多人唔知道新闻王子邓景辉咧，而家就系我哋嘅大监制。辉哥讲四句 hello 得唔得啊？辉哥 系啦， 辉哥你个麦咧，我整咗麦俾你，你又唔用啊？辉哥啊，买个麦俾你好鬼贵，几千银嘅大佬，你又唔用啊？你真系、啊， 跟住咧，辉哥即刻写， 你讲啦，辉哥讲啦， 等阿辉哥讲啊， 唉，要戴耳筒先听到噶，辉阿虎哥， 你都即刻戴啫系嘛？ 我听唔到啊，我听唔到辉哥讲嘢， 都听唔到啊， 听唔到辉哥讲嘢，我哋呢度啊，即系辉哥讲咗啦嘛，出咗街噶啦嘛， 未知 有冇出到街啊？ 不过我哋讲， 我都出到街，即系见到辉哥喺度口噏噏。 礼拜六咧， 大班 而家出声啦，系 大班，大班 到， 我哋 好热闹啊， 面都红埋，惊我闹佢啊，我唔会闹你嘅，不过你啊，你知道你虾碌咗得噶啦。 诶，邓景辉，下礼拜 早晨，邓景辉， 早晨，早晨，今日冇主力嘉，嘉宾系邓景辉。 我哋唔系讲波咩？听闻星期日场波好紧要嘅都， 系意大利赢紧啊！ 琴晚有冇波打？ 琴晚 你唔使再问啦，你 早一晚先有啫。 我以后会睇晒啲波先上呢个节目噶啦。 阿辉哥，咁啊，礼拜二咧第打头炮， 阿庄曾啊嘛， 财政司司长 系。 佢琴日打俾你，打俾我哋问啊，倾咩问题？我话冇人够胆问我哋攞问题噶， 好嘢， 咪咯，边个够胆问 DBC 攞问题啊？ 冇错， 系啦，啊咁啊，另外就礼拜四， 我静鸡鸡话俾佢听。 喂，你唔好打龙通先得噶。 喂，我都话晒我问啦，阿林焕哥乜嘢啊？要公道噶嘛？ 我哋同事啲人问起我，叫同事千祈唔好提水噶，冇提水噶呢个嘢。 嗱，可以，唔系我话俾你听啊，辉哥 大纲就得噶啦。 唔系辉哥，可以话俾你听，我哋问乜？但就唔可以俾佢点唱 ，OK？、啊、即系你明明有啲电台咧，鹌鹑电台咧，就访问人咧，佢个访问嘉宾咧， 你唔俾佢点唱？ 列十条题目俾你，叫你帮佢问啊！ 哦，呢啲点唱咩？我以为你即系点歌啊，大佬 题啊嗱，所以你呢个万打落有差啲。 即系我哋叫 阿呢个阿你知道啲听众唔 系咯？ 啊，呢个万打落开始成绩啦，开始成绩， 即系我 态度好啲咁多就。 喂，阿夫啊，我哋唔俾嘉宾咧系音点问题， 音点问题， 音点问题。No way！ 所以邓景 辉呢啲新闻王子即系新闻。 我哋可以 say no 噶，我哋绝对系会 say no 的。第二礼拜三就边个？ 礼拜三有局长嚟噶啦， 咁礼拜四就阿林焕光。 林焕光啊， 如果唔褪底嘅话， 琴日追咗成个下昼啊。 咁礼拜五咧？ 礼拜五都系局长。 礼 拜六咧？ 礼拜六阿啤梨啊嘛。张振远， 张振远， 张振远标局 系啊， 振远标局， 即系以梁振英新政府其中一个核心成员啦，中坚分子啦， 中坚分子 啊，点啦咁啊，好啊，多谢你啊，辉哥啊， 好 啊，拜拜啦，唔好翻屋企住啊，做完嘢收翻啦， 佢点敢翻屋企啊，大佬， 记住睇波啊， 记住睇波， 我都唔睇波嘅，唉， 即系证明大班咧，你呢个 DBC 咧。我谂喺新一任嘅吓、啊、政府咧，佢都明白到。 不过一样嘢可以保证 咁快改变嗱，我又同你分析。 我一样嘢可以保证，将呢个吹水我一定唔会嚟，佢可能会嚟你嘅节目。 系咩？ 佢有得选择噶嘛？ 点解咁 讲？因为你嘅杀伤力比较少啲嘛。 你呢啲我都话， 即系我系 AK 四廿七 呢个， 你咧就系、是、咧，你就系左轮枪， 左轮 咪好啲来福枪。来福枪即系打散弹嗰啲， 枪系打散弹啊，射啲我嗰啲系好劲嘅， 就系啊你，所以我几捧你啦，你呢个万打狼几叻，你开始都捉到我讲嘢啲神髓。喂，来福枪冇人揾你 AK-47 去打我嘅大佬啊，你枪汤鸡肉牛刀咩？你梗系用支来福枪。 不过我又觉得咧， 啊打散弹， 迟早都可能会嚟嘅。 咁啊，唐立仲有个叫梁振英，一定唔会嚟噶。 梁振英我估佢几个台佢都未必会去， 唔系呢个一定会嚟，呢个永远不会嚟。 O K， 咁你呢个世界冇永远嘅， 有噶，你唔明噶啦，牙齿印太深， 系你啫，系嘛？ 我度乜话？啊，有可能有辅导喎，真系喎。吓、 啊，来福枪唔系， 可能有一日点啊？唔系，可能有一日咧，我自己放假咁样嚟咯。 咁都系一个好嘅开始。 嗱，呢个都系点唱噶？我哋冇呢啲点唱噶。话我唔俾嗱，我要嚟风波，但系就唔要大巴喺度，咁啊冇得讲噶。啊，呢都冇得倾噶。阿辉哥记住啊，阿辉哥话系啊，辉哥话。 梗系。好啊， 咁啊讲咩啊哥？ 继续咪你喂，你讲完未啊？头先你讲啊，李家 李鹏飞， 李鹏飞啊， 明报咧就揾咗李鹏飞，就以为执到宝，就当咗李鹏飞咧，就系长江一号。 长江一号。 咁佢就话咧。其实呢个多余嘅，系人都知道阿李生李嘉诚咧，撑系堂堂，从不转态。咁你谂下，梁振英点会咁容易就范噶、姿态上都要做啲嘢噶。嗱，所以喺个新嘅行会里面咧，就踢走咗个叫李业港长江一号。嗱，呢个大家都知道，唔系我讲噶。咁另外咧，呢、這个咁嘅废废地嘅李鹏飞嘅分析话，诶、欸，佢仲有一票、哦，嗰、那個、叫胡鸿玉，哇，佢真系勾到咧，系咪老人痴呆嘅先嘅嘅先头？ 唔系，咁胡鸿玉本身开始嘅时候咧，系李莹嘅， 都错噶， 呢、這个都 我话俾我俾翻啲正式嘅消息你啊，资料搜集啊，呢度系 好 啊，冇独家资料 嘅，细心聆听。 当委嗱佢。点解有啲人无端端将阿胡鸿玉一个民主女神啊？呢个第一代民主女神啊， 系 啊，当年即系委任制时代嘅民主女神啊，唔同噶，要求唔同啊。你唔好同而家啲民主女神比啊！而家民主女神就系啊高大威猛嗰个叫做，成日拎住几廿万手袋周围行嗰个叫做，出年都唔想做嗰个叫做咩名啊？ 万 打罗，你要讲快啲，万打罗好难拖落去噶，大佬啊！ 我要谂清楚你讲紧嗰个系边个 民主女神有 乜 个 咩？大佬， 咁啊系，咁啊跟住咧就大镬啦，整咗个叫谭香文出嚟， 咪就系咯，你一话高大威猛咁， 我已经睇咗你啦，咁你即刻话唔系，我知你讲边个啦，你就梗系。唔系讲啊，谭香文噶啦，梗系吓。 继续讲胡鸿玉。 谭香文 ，This lady never turn 咗几廿次啦。由公民党唔知跳咗边个党，系跳咗边个党。 系继续啊，咁胡鸿玉，我认为佢系 胡鸿玉点解人哋话佢系长江咧，即系话长江二号咧？嗱、啊，我解释俾你听啦，就因为当年佢曾经去过汕头大学帮手搞个法律系，所以人咧就帮佢染咗个长江二号。但其实当曾荫权委任呢个所谓长江二号嘅时候咧，佢已经离咗职噶啦。其实好多年噶，啲人咧，所以我就话李鹏飞废废地，又系唔做功课咯。所以毛主席成日教我哋不做调查 就不得依牙松过。 好， 所以李鹏飞咧就成日依牙松过咧，佢勾嘅啲嘢。嗱，咁所以咧，其实而家一票都冇， 一票都冇。 应该嗰个长明报就一票都冇。OK， 嗱，咁所以咪又系废废地。你听下李鹏飞讲死梗嘅。 不过李嘉诚。 不过你 都好犀利， 我哋计咁解都唔需要啊。 系咯， 喂，呢个垃圾局嚟，呢个衰个区议会啊！你谂下，佢真系买通立法会都好过买区议会啊！啱唔啱？如果俾你买，啱唔啱啊？ okay， 又冇权又冇成，系一个人话事嘅啫嘛，就要刘振英。嗱，咁啊走晒噶啦，啊，即系而家讲紧，我哋其实讲紧咧新闻前咧，就话曾荫权委任嘅人咧，全部一铺清袋，包括边个咧？夏嘉莉，长江一号李业广，不李业广都唔系嘅，佢系接啊。董建华嘅啫，嗱呢个就唔关曾荫权事噶，呢个就长江一号，呢个就嗱，如果啊废废地李鹏飞话长江一号冇咗咧就啱嘅，咁啊梁志雄、张建东、啊刘津仪、杨敏德、叶维义，嗱呢啲就真呢、这个真型嘅，全部一铺清袋啦。 系 咁而家委任翻入去嗰啲咩人咧？嗱。 罗范招芬， 罗范招芬咧就我话 呢 个 系负资产， 本来就冇得做嘅。 任何人话罗太系负累咧，我都唔会做嘅。曾经佢 你知唔知啊？ 佢 本来真系冇得做嘅。 系 嗱， 你有咩独家消息咧？ 嗱，第一，佢本来咧特首版呢后任特首版主任咧，嗱梁振英咧都唔遇佢嘅。如果预咗佢就唔会隔咗咁多个礼拜先揾佢啦，即系又系揾唔到人，永远都系 second choice， 真系几惨噶。其实成世条命啊唔系几好嘅 ，second choice 永远都系打生打死，系好劳气啊！我哋连我去，喂，我连去出去埋流浮山咁远，出席埋嗰啲唔三唔四嘅人食饭我都去，你竟然咧睇都唔睇下我，喂，今次行会本来都冇行噶。啊！又系挨翻嚟嘅，声泪俱下。 我话你好似讲真嘅一样嘅，即系好似你睇到咁嘅，好似你睇到个声泪俱下。 你有冇听过 讲到鬼喺度咁？ 我冇话鬼喺度，鬼喺度你隔落去，你嗱万打落就应该点咧？我话声泪俱下，你就话跪埋喺度啊！大班咁啊嘛，大佬啦，所以我而家不停喺度训练紧你，唔好意思啊，即系我哋系新电台新节目 咧， 系要磨合嘅， 需要一定要咁样万打落嘅， 好听啲嘅，好听啲嘅，你为咗听众嘅享 受，你可唔可以解释下点解你咁觉得佢真系？ 因为佢真系做咗特首版主任之后，即系后任特首版主任啦，佢真系。佢累啊！梁振英累到鸡毛鸭血噶，即系梁振英，即系佢嗰种态度，同埋佢系拱啊梁振英去死嘅人嚟嘅。嗰、那个五司十四局系拍晒心口噶。 点解 佢拍晒心口？我 话 俾你点解咧？佢拍晒心口。我话俾你听，梁振英你唔使惊啊，江鬼佬，我话掂就掂噶啦， 你 包你哥。 你系咪有个？即系针孔摄录机喺阿罗范招芬， 你又讲中一半啊嘛，大佬系、 okay, 有针，又唔系有针孔，我孔嘅你加落去嘅，系有针， 有针， 有针，你又讲咗出嚟有大镬，咁人哋咪都清你门咯。 不 过清唔到嘅针咧，好难清。 你记唔记得有选委喺选举嘅论坛问过梁振英会唔会，或者问佢罗太嘅？行程嘅时候啊，会唔会委任去做行会或者系局长嘅时候，你记唔记得梁振英点答咧？阿大班，你实记得噶。 如果我能够系做到任何嘢，系能够让即系团结民间支持到政府，能够将中央同香港有好多大家嘅误解啊等等，能够消除帮到，我觉得系绝对愿意做嘅。我乜嘢都冇排除，但系我只不过话咧，我系希望唔会对梁先生嘅嗰个执政有任何嘅负面影响。因为任何人今日再讲罗太系一个妇女嘅咧，我都唔会做噶啦。 不过我亦都相信社会上仲有人系咁讲嘅。 我点解唔到啊？我冇，因为你哋有好多人都问我，咁行会做唔做？我就话等人哋即系 offer 俾我先啦。我都系咁样讲嘅，我系冇讲到好即系好清晰话系咩，但系我讲得好清晰嘅咧，就系我唔会加入问责班次嘅。 已经觉得咧自己已经唔系一个妇女啦。 我帮咗佢好多，你唔觉得咩？ 我头先问你 咩咧？我啱想讲嘅 系啊， 但梁振英讲嘢我从来都唔听嘅。 我知， 因为明知佢唔会讲真话噶嘛，同埋仲有一样嘢最弊，听完之后咧，佢听日有纠正噶啦，即系最好咧，佢就佢啲标点符号我又要， 但系 又唔知佢点摆。 呢一个系一个选举嘅声明嚟噶，你知道？ 你讲， 佢话 富哥 阿罗太做完呢一个工作之后咧，即系话选举嘅佢嘅帮佢选举之后咧，就会退休噶啦。当时咧个镜头咧一 pan 过去阿罗太度咧。面色一沉，嗱，如果你作为一个特首啊，而家后任特首啊，听日先宣誓啊，但行会成员系佢委任嘅，你当日有啲选委就听你咁讲，我先可能选你喎。如果你话哇嗰阵时你一讲话会继续揾罗太咧，可能喂啲票啊未必有咁样嘅掹过去。咁嗱呢个咧就系一个失实声明嚟嘅。 但系最弊一样嘢咧， okay? 最弊一样嘢咧 系。 就是啊，梁振英真系冇人，因为阿罗太咧，即系呢个范富人啊，系佢唯一一支慢工足嚟嘅啫，即系做过官啊，对政府嗰个运作比较了解，立法会比较了解。 咁所以而家佢咪揾林焕光啦， 啊，佢咧就唔系佢唔使嘅。以后入到做特首大，所有人都帮佢傻啊！你真系阿富哥，你咪有时都幼稚咗咯，喂。 你俾人哋做万打罗都做得过瘾啲啊，大佬啊，你真系你系又震唔系又细声啲又话我唔啱，大声啲又话我粗鲁，唉，真系 好难做噶，你唔知道文哥好难做噶，你而家先知啊，富哥。 唔系，所以咧， 点解林 毓 华咁红 咧？ 系啲观众，我都知道佢做咗一啲好难做嘅嘢。 明白 ，Mission Impossible 都做到。 所以呢，嗱，我就係想突出一点啫，即係如果真係有选委，我而家都话提醒何俊仁呢一个都喺个选举情情度呢都多一点可以失实证明。 何俊仁呢好多人就好兴㗎啦，而家好多人都觉得司马超之心老人皆剑皆剑，项庄舞剑自在沛公，係人都认为佢唔会提呢个选举情情嘅。 佢做咗上次我哋访问佢咧，嗱佢做咗成唔成嗰件事啦，选举呈请咧机会系唔大，但系一个司法复核咧，佢一定会做嘅，系咪？咁已经系草拟紧，我相信佢会做。问题就系、是、你背后头先所讲，佢内心世界或者民主党而家嘅人系唔系已经和谐咗？ 我 不断都咁讲噶，我自己都咁讲。 你知唔知何俊仁俾我哋摆咗上台嘅？你知唔知嗰日啊？礼拜六晚，你知唔知十二点几打电话俾我？ 系， 即系我闹完佢嗰日啊，上个礼拜六啊， 佢哋开会啊嘛，因为喺同阿马丁 打俾我啊， 系 大班， 嗯， 然后我哋啱啱开完会， 啱开完会啊， 啊，我哋而家做噶啦，做噶啦，做噶啦，咁 叫你同帮手攞啲证据啊， 系咯，系啦，所以我哋 佢系十二点三打俾我， 我哋仲 系十二点半打俾你啊。 因为我佢十一点几打俾我，我十二点几先复佢，即系我。 啊，你硬系要早 我要我要讲事实噶嘛，我又唔去啊，真系唔记得咗埋把落。啊，系啊系啊，佢梗系打俾你先啦、啊，富哥，你系以前啲同党嚟噶嘛？ 你硬系要早我半个钟。 吓、啊，我睇紧电视啊。OK， 阴公。 好啊，所以咧嗱，讲翻罗太，即系呢一个咧，即系你话佢冇人，我相信当然系。 唔系，同埋第二个问题咧，佢亦都。唔可以做得太绝嘅， 嗯， 同埋仲有罗太，你知唔知罗太揸住啲乜嘢嘅？唔多唔少紧揸住啲嘢嘅。 你揸，你讲清楚啲得唔得咧？吓、 啊，所有人都明嘅， 手揸住啲咩啊？定系 咁？梗系揸住大佬啊！呢、這个选举大家都知道系靠抹黑嘅， 系 用黑材料嘅，即系你识得用嘅，用 真系哪吒喎！政 呢个选举完全哪吒啦， 做咗十几年呀！ 如果唔系唐英年，点会落马啫？ 哇！ 连是带拱个女仔张相出嚟，哇！个私生女又得，都登得嘅，啲公信力报纸都登嘅，咁、嗯、你有乜办法先得噶？ 哇！咁而家罗太咪 成样嘢都系哪吒噶嘛？ 好有地位， 即系大家都系嗰啲人，大家都心照啦。OK， 得好，继续。 咁、啊、所以咁咪俾嗱，咁咪罗范招芬咪一做咯。咁而家罗范招芬有得做啦， 系 冇得唔俾佢做噶。 系 啊，但系本来佢谂住啊，其实佢有谂过啊。你知唔知佢有谂过做呢个召集人嘅？ 系，梗有谂过啦。 佢都有谂 噶，以为自己系添啦，系嘛？ 啊，咁点知咧？ 所以要揾个林焕光。 点知失迷？点知收尾咧？佢收声啦。 系， 我俾阿彪师做。 系， 啊呢、這个镇远彪局做。 嗯。 咁佢即刻唔敢出声啦、嗯，即系都谂下话咁人哋喺个选举过程， 嗯， 出钱出力。 得个网做，又冇乜人争，咁唔出声啦。后屘话俾李国章做，佢更加唔敢出声。李国章就以前个老细，揽住一齐喊嘅，未死，而家揽住一齐发，而家揽住一齐发，揽住一齐喊，咁啊更加唔敢出声啦。点知而家俾咗林焕光做，佢个心系好唔中意噶。你又搞错啦！佢话早知俾我做啦。 几时又搞错？都冇咁，都冇出声。 你好似正话讲话，所以而家揾咗林焕光嘛？咁你 呢个好似系你一个钟头前， 唔系即系我哋讲紧罗凡，我哋讲紧罗凡嗰时，你话所以就揾咗林焕光。 但系佢讲系好难同嘅大班喺呢个麦上边。其实我系附和紧你，听完新闻继续讲啊。 香港航空，香港人的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现在时间是上午九点。 香港航空每日两班直飞曼谷，快点打3151-1888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天文台早上的8:15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热带风暴杜苏芮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移入广东西部内陆，并进一步减弱。天文台预测，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零散骤雨同几阵的狂风雷暴，最高气温约30度。展望听日雨势逐渐减弱，下个星期初天色好转。教育局宣布学校今日不会有停课的安排，而海事处就宣布上环的港澳客运码头已经是恢复运作，渡轮、港铁全线和巴士服务亦都陆续回复正常。三湖海船务有限公司来往平洲至喜灵洲的渡轮服务在朝早九点恢复，但由于强风关系，呼吁小轮来往屯门、东涌、沙罗湾和大澳的渡轮服务不经大澳，直至另行通告。昂坪360缆车服务今日会延迟上客，服务会在天气好转之后恢复。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有一棵大树倒冧，现场交通受阻。倒冧的大树有10米高，位于近兴发街的出口，现场对开的维园道的东行线要暂时封闭三条的行车线以便清理。欧美股市都是高收，美股的升幅显著，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以全日最高位12880点收市，升277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935点，升8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362点，升33点。欧洲股市方面，三个主要市场都是全线向上。美国参议院确认任命米切尔为美国驻缅甸大使，是22年来首位派驻缅甸的美国大使。参议院以口头表决确认有关的任命。米切尔由去年8月获总统奥巴马任命为缅甸特使，协助缅甸推动民主的改革。米切尔曾经是担任专责亚太事务的国防部高级官员。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零散骤雨和几阵的狂风雷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逐渐减弱，下个星期初的天色好转。现在录得温度26度，相对湿度96%。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冯达正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Happy birthday 阿 May， 今日你生日，鍾意食乜就叫乜啦。 吓，你好似好多卡数未找喎，悭啲好啲。 唔使怕，我已经搵咗 UA 卡数一笔清，帮我一次过清晒所有卡数，集中还款，仲悭返好多利息。你唔觉得我好轻松咩？ 哦，咁食狗大鬼喽。 UA 亚洲联合财务客户服务热线2681-8888，你嘅沿途好拍档 ,Yes UA， 方斋人牌照号码27120111。 想为平淡家居搞搞新意思， 咁就唔好错过今个七一回归假期嘅数码港时尚生活家居倾销日啦！二十个名牌家具同埋型格生活用品品牌以低至三折超笋价发售，七月二日仲有$1拍卖会添。今个周末记得齐齐嚟数码港商场寻宝啦！ 陈生，你哋做咗街坊偶像喎、 啊，唔敢当，大厦管理公司有责任做好防蚊措施噶嘛。 你哋每星期最少巡视大厦公共地方一次，垃圾又清理好， 冚实储水容器，停车场嘅防撞车胎都转咗大窿防积水， 保持沟渠畅通， 冇积水冇蚊患，管理公司就唔会被检控啦。 齐来把蚊灭，预防日本脑炎登革炎。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大班我支持你噶， 我呢家朝头早真系挺唔住，一定要听听你哋啊！ 绝对多谢， 好啊，好听、啊， 好多谢啊！大班咧俾我哋有一个平台啊， 支持我哋得买多心机帮我排得噶啦，到 时大班陈景汉、林毓华开咗麦啦，想听仲未买机？ 快啲去全线商高机以超低价$180购买原价280嘅 DB 3 4 8数码心机啦，快啲去买啦，唔系又听迟一日噶啦！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同志们好， 香港人的拼搏的精神，任何困难我们可以克服的。 行会成员是清一色亲中，对中央言听计从。 大家认为个名单是同一来源就比较武断一点了。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郑家富。 这个咩？九点零六分啊， 零分 零六啦。我哋出得街就前几秒嘅，你唔知系有 delay 嘅。 你讲个 数码广播， 你讲个五字，我以为你五点钟。 佢写咗59分40秒嘅新闻啊嘛。 点啊，大班，你对于呢一个 啊，讲埋先啦。嗱，有啲我而家以下讲嘅嘢唔代表本台立场啊， 不嬲都系啊。 嗱，如果有人争到周身卡数， 嗯， 好大镬噶，卡数咧俾成20几%一年嘅利息系24%，即系两厘一个月嘅， 系 啊，即系差唔多贵合法贵利嚟嘅。咁如果你要借钱一笔清卡数咧，我赞成嘅， 嗯， 因为咁样变咗系一个差唔多一个财。即系重整财务啦，咁你变咗 consolidate 咗你啲窿，尤其是十几张卡嗰啲啊，一张卡冚一张卡咧会死人。 你咪暗示梁振英而家找紧啲政治卡数咧？ 我想讲埋先，咁你几廿张卡，咁你一笔过借咗，剪晒啲卡去，还晒啲钱去，咁安安乐乐咧，我系支持嘅。即系借钱还卡数，我支持。但系借钱还咗啲卡数之后咧，就同个女朋友去大饮大食狗大鬼咧，嗱，我就绝对唔支持噶。嗱，呢啲女朋友你可以踢走佢都得噶。 系 啊，咁呢个唔代表本台嘅。 点解论证嘅节目啊？你系咪有 啱啱有 个 广告你冇听到咩？ 我知， 我即系话俾你听。 我即刻就梗系赖埋系咪啊？梁振 英 系找紧呢啲卡数啊， 找紧卡数， 卡数、 啊。你真系开始毕业啦，毕业证书，凡打罗一级， 俾个圣方冇我先啦、啊。 嗱，嗰晚佢嗰啲还卡数真系阴公咁，你睇翻个行政会议成员咧，嗱、林焕光咧就唔系还卡数嘅，嗱，我觉得佢真系中意林焕光嘅，即系呢个梁振英都有啲料， 系 啊，即系嗱，佢 即系你觉得佢真系钟情， 佢本来想揾佢入去做副， 系啊，副司长， 副司长啊，肯唔肯做？咁终于都搲咗佢入去行会，嗱，我觉得呢个咧系唯一一个正确嘅，郑耀堂就唔使讲噶啦，第一就现任嘅， 系 行政会议成员，第二就工联会还债嘅， 冇错。 史美伦佢冇嘢嘅，呢个叫查死你伦你们，因为当年咧佢叫佢查死你们咧，喂朱镕基赐俾佢噶， 系 呢、这个喂当年朱镕基请佢入去大陆，做部长噶，佢攞$1人工做副部噶、梁振英自己喺大陆冇料， 系 第二查死你们咧。第一就出身名门，第二咧有中央背景，第三喺财经界有啲地位， 冇错。 所以佢而家已经委任咗佢做一个金融发 展局 嘅筹 组嘅主 席，咁所以摆喺度冇问题嘅。 系 借嗰条裙冚啊梁振英嘅脚嗰啲人，佢亦都知道查斯美伦做唔到特首嘅，因为做到嘅话咧，已经今届威胁咗佢噶啦。 系， 因为有人曾经咧，当阿唐英年出事嘅时候咧，有人提出查斯美伦可唔可以就系 Plan B 啊？ 系 B 队啊，咁即刻就话唔得噶啦。 嗯 ，OK， 胡鸿玉呀，呢、這个咁啊废废地嘅。废废地嘅李鹏飞咧就话呢个系长江二号呢个错嘅、美丽的误会。胡鸿玉咧其实又系花瓶嚟嘅。嗱、呢、這个俾你讲啊，嗱，俾个机会你讲下。胡鸿玉有三个女人，本来梁振英想揾佢入去做局长嘅，胡鸿玉系其中一个。呢、這个亦都系民主派花瓶，就好过张炳良。 即系传闻咧，梁振英其实想。揾一啲好打得，真係表面上俾人觉得喂你都係有一啲民主派嘅 色彩 又可以做花瓶。局长係能够有所呢一个嘅做嘢嘅方面呢係好嘅。一个就是胡鸿玉啦，一个呢就係陆公卫，一个就係黄英奇。 最好笑呢，黄英奇见咗光啦，大家知啦，佢本来想揾佢做呢个 文化局 局长。文化局局长嘅，不过好在冇做，因为迟早都冇得做。而家都过唔到係咪 咁听闻呢三个呢，咁当然 阿爷。讲埋啊，我 老 友先啦，即係又好熟㗎，唔好讲老友，而家唔认啦，佢先捞。我老曾经好老友啦，咁好熟啦，佢同我做过拍档添啦。啊，洗耳恭听啊，当年我同佢喺商台有个节目。 係咪 咪所以叫洗耳恭听，因为佢公陆公伟嘛。 哦，系、 啊。你知啊，余曾最中意玩字噶啦， 系 食字噶啦。 呢个喺你风波之前噶。 唔系，我再之前。 之前。系之前。 嗱，咁啊，陆公伟咧最好笑咧，又系啲报纸。我成日觉得啲报纸真系穿凿附会，竟然够胆话陆公伟真系见副局长。喂，你俾个副局长佢一定唔做啊！你俾个局长佢都未必做。 唔系，因为听讲当时。陆公卫未被人咨询底下，就竟然俾人哋摆咗个名咧，作为后任有机会做副局长嘅轮选。 嗰啲咪傻佬嚟嘅，人哋已经揾佢做局长啊！第二样嘢，你即系等于有几多人好似马龙、白兰道咁噶？当年 喂，啲八九十后可能唔识得马龙、白兰道， 紧要啦，嗰啲叫佢问啦，问阿爷啦，叫佢马龙、白兰道当年。俾教父嘅制片人同埋大导演 系 好阴功啊！嗰阵时佢因为系几潦倒嘅，即系佢系影帝嚟嘅，大家都知道 唔 啊， 系 叫佢做 audition 啊，叫佢试镜， 系 佢又肯， 系 佢含住两，我哋中国人就好简单，揾两个揽嚟含住得噶啦，佢含住两根刺刺就含住嚟讲嘢扮教父， 系 啊，所以睇教父嗰时佢含住嘢讲嘢，咁啊佢人哋嘅影帝，就去做试镜，系马龙白兰度肯嘅咋。你叫胡，你叫阿陆公伟做副局长，仲要试镜，有冇搞错啊哥？你即系嗰啲写出嚟嗰啲人都废废地嘅，即系根本睇小陆公伟，可能后生到咧，连陆公伟系边个都唔知啊！ 咁必然系啦，因为陆公伟离开政坛之后，确实都好少露面，亦都十分低调。 嗱， 不过呢三名女士咧，就当然就俾阿爷中联办。我觉得系 关阿爷事， 你点可能有呢 个 咁嘅？ 系阿爷下边嗰唔系好阿爷，阿爷下边好多防人噶嘛， 好多条线， 其中嘅防人啊，即系讲 不满，系 不满啊！嗰防人就系中就系呢个民建联啊嘛，民建联话哇，大佬你搵晒民主派入去，咁我哋 系咁啊，梗系 仲有 云 行嘅 啊， 咁啊跟住中联版嘅衬。 冇错， 民建联喺同一房噶嘛， 系 ，OK， 即系啲家族生意你要咁睇噶嘛，一房房人噶嘛，大佬即系国氏三兄弟，三房人噶嘛，大佬，你揾啊郭炳湘啲人入西洪基，你有冇搞错？黐线噶你， 啱，咁你继续想讲咩咧？你开头话唔好讲太耐，讲第啲噶啦，继续不断咁仲系讲紧胡鸿玉 啊，咁啊胡鸿玉就系花瓶嚟嘅，讲到胡鸿玉就系一个包装纸，嗱、老实讲佢喺。曾蔭權任內嗰個行政會，老實講亦都冇乜表現。而家佢做 MPF 嘅主席，亦都睇唔到佢有表現。真係好唔好意思啊！真係嚇，即係嗱，講翻胡鴻玉要講一樣嘢，平機會當年佢做主席咧，係俾人炒魷嘅。 我哋喺立法会都 俾何志明炒佢嘅， 系立法会都经过呢个问题。 嗱、佢系做嗰啲好嘢嘅，同埋临别秋波做最后一届立法局员嗰阵时咧，佢同陆公伟有条 members bill 嘅， 系 就嗰条平机嗰条例条例，系嘛？ 几条即系歧视条例啦。 啊，佢系一个好人嚟嘅，所以梁振英系要借佢嚟冚自己嘅。 嗯， 李国章唔使讲噶啦，德高望重。 系、 啊、 你老友啊？ 唔系，佢系我哋公司独股东嚟嘅，唔好意思啊，即系。即系讲清啦，但李国章咧，佢冇得唔委任佢嘅。OK， 所以但系咧，佢又有惊佢嘅。OK， 所以点解唔会俾个 召集人做 咧？啊，李国章就挨气啫，我觉得佢做呢啲嘢都系、啊，廖长成唔使讲啊，懂嘅人，回朝啦，亦都系一个法律专家。嗱、啊，李国章就医疗教育专家，周松江，因为点解咧？佢揾唔佢第一，佢唔会揾。四大地产商嗰啲人入去，嗱、本来有个人，我谂而家就俾人知道，俾人揾咗笨噶啦，佢、叫郑家纯， 郑 家纯扑出嚟啊！你啊想啊争一个字争几百亿嘅阴公，可能分争成千亿啊！而家周大 唔系你咁睇得少郑家纯， 周大 福、啊、几百亿咁少， 二千亿啊， 咪系咯， 争到争个纯字同个富字、 哦、okay, okay, 所以嗱、如果今日生仔要改名，千祈唔好改个富字啊！即系点解我哋叫阿陈启忠个高佬陈，你又明噶啦？点解郑家富叫郑家富咧？你又明噶啦 ？OK， 就因为郑家富冇钱， 所以要搵个名嚟充起下。 郑家纯一阴公啊， 系 佢谂住入行会噶， 系咯？点解咧？吓， 诶， 点解咧？ 啊，边个啊？阿高佬啊，呢、這个江运佬一定识打桥牌嘅 ，PM 咗先做 finance， 系 你识唔识玩桥牌噶？ 我 你唔识 打麻雀好啲。 佢整咗个扶贫会俾佢做， 系 佢应以为执到，点知原来个扶贫会代咗行会嘅大镬啊！真系 执继续贫啦，咁啊， 执条物带累身家，执粒拖唔见啦。 如果郑家纯一早撑佢咧，就得 都唔得，因为佢唔会摆地产商入去嘅。嗱，我点解要讲紧呢个人咧？我点解要讲周松江咧？就系、佢唔会摆一个太明显嘅地产霸权入去嘅、新世界都系地产霸权嘅，四大地产商嚟嘅，佢一定唔会俾佢噶啦。不过佢有谂过，郑家纯以为金铺掂啦，啊咁多大地产商未做过行会，佢有得做嘅。梁振英唔会俾你噶，佢呢个就真系咧。如果识万打罗咧，你应该震几个字出嚟噶啦。一大班咁咪即系执粒糖嚟间厂，唔见咗间厂嗱，就系咁啦。呢个就系执粒糖就唔见咗间厂。 好 ，OK 嗱，咁啊，点解揾周松江入去咧？就系、代表地产利益。 系 周松江做地铁，地铁 系 香港最大地产商嚟嘅。如果唔计咗四大地产商，其实地铁真系最大地产商。 佢而家系总商会主席啊嘛， 但系佢即系变咗系可以联 系 到。即系帮佢联系到地产佬啊，即系呢个针嚟噶 ，OK？ 张学明大家都知噶啦，阿法叔唔做， 新界人， 点解法叔唔做咧？佢大佬啊，你呢个曾荫权好大热，搵个咁嘅李国能出嚟照一照肺，全部行会啲人咧以后咧要裸脱啊！ 攞晒啲利益嘅， 佢话我千丝万缕咁多关系。喂，我千丝万缕咁多关系，我点可以俾人知嘅？咁、所以咧，第二佢亦都要培养接班人。你最唔中意听嗰三个字啊？就张学明。 咁呢个喺佢哋嚟讲，一定系要接班人啊！喺乡议局嚟讲， 罗范招芬讲咗啦，张振远讲咗啦， 其实讲晒噶啦， 张振远都要讲， 系 咪有两个主角一定要讲噶？ 系 啊，张振远咧，亦都系除咗佢一定要俾佢做，亦都真系当仁不让。佢冇得唔俾佢做，同一样嘢又系地产佬。 系 香港有两大地产商，有三大地产商，唔系叫地产嘅，好多人唔知嘅。一个系地铁， 系 地铁系 港铁而家系啊，港铁、 港铁啦，即系你班暗出立法会员俾合并啦。 我冇噶，我反对噶， 反对嘅咩？哦 ，OK。 哇，你真系搞错当年。 张振远咧就系另外一个大地产商， 市建局。 市建局， 嗯， 啊，你话冇地产霸权呃你噶？ 系 嗱， 好。 咁仲有一间系咩？你知唔知？领汇， 领汇， 不过而家冇人喺度。 系 嗱，咁而家最紧要讲咧，嗱，陈志思商界嘅代表，啊，亦都系懂嘅人， 系 一定要摆翻入去嘅。嗱，讲晒呢啲悭时间嘅咧，李慧琼就替咗阿刘阿沙华佬个位，咁又系唔使讲嘅。所以你啊，你啊，扫把头咧就唔好恨啊。人家民建联噶，你又唔肯入民建联，你肯入民建联，你入你就做咗噶啦。 佢点会啊？ 好啦，就讲紧最紧要讲系林奋强，加埋呢个张志国，我真系未听过擦鞋仔可以入行会噶，话俾你听。林奋强就我谂佢一世人都冇谂过有机会做行会，我又唔知点解梁振英揾佢嘅， 系嘛？ 因为佢冇金融界嘅人啊。咁林奋强咧勉强嘅叫做金融界咯，佢不如揾香树辉啦， 系， 唉，好过啦，真系。咁啊，讲完啦，唔使讲啦， 讲完啦。 咁仲有咩想 讲？我以为你头先吓完咗之后话讲几句，足足都讲咗十九分钟啦，系嘛？咁啊，梗系要听下啲听众等紧我哋同你对， 等紧同你倾啫，系中意同你倾偈啊，富哥。 1872111啊，首先有叶先生，早晨，叶生。 两个大傻。 都大傻，佢大啲， 我大傻， 佢 二 傻啲，系点啊？叶生， 礼拜六咧，阿叶生， 礼拜六咧， 礼拜六轻松下， 最嘈嘅噪音咧就喺呢度嘅，不过最好听就系呢度啊，又系。 唔系，我哋要轻松下噶啦，唔好意思啊，礼拜六咧我哋两个扮傻噶，因为周末啊， 你唔使扮嘅大班。 阿大傻，你琴日请咗一个钟头假出去同阿林正英开会啊？ 哇，你咁你都知啊？哇！真系 阿叶生，我可以话俾你听，琴日九点到十点，我喺办公室里边，我系十点钟离开办公室嘅，唔系九点半啊，唔好意思啊，冇车喇炮，九点半，我九点半离开办公室嘅，就系、是、因为我哋公司咧、有啲重要嘢要倾，咁我琴日咧，我琴日去见夏佳丽嘅，嗱，我讲埋俾你，夏佳丽咧就赶住去接阿胡锦涛飞机，即系威埋今次，威埋今次咧阴公啊，因为系行会召集人， 系 威埋琴日， 威埋琴日， 系两个大傻， 系， 哇，呢个梁振英又碌多张卡，讲冇嘢嘅，又可以揾到个建筑佢嗰间屋嘅。前业主定建筑商 业主啊，嗱呢个发展商咧，人哋就话朱六佬出身就发一笪就做地产，不过好多人唔知系我知嘅啫。嗱，佢以前统一系去开嘅统一酒楼，呢个又知啦。 系啊， 有样嘢到今日啲报纸都唔写出嚟，佢系黄巴士嘅创办人嚟噶。黄巴士就喺呢个黄冈啊，最好赚嘅巴士啊，全世界啊，$8行一两个站啊。 系 嗱，咁啊收尾买俾收容机啦，当然啊。 啊，大班，可唔可以叫问一问啊？黄毓民听日去游行嗰方面，叫佢嚟做好啲。如果佢做得好啲嘅咧，或者佢九月份嘅选举会有 啊叶生啊，呢样嘢我哋唔方便评论嘅，因为会引起好多争议嘅。啊，你讲好啦，阿富哥即刻收咗声啦，佢惊啊，富哥。 我谂啊，叶生啊，即系我哋要强调咧，即系游行嗱，我唔知道你所讲嘅做好啲系咩意思啦。不过我哋一路以嚟都强调，我哋呢个七一嘅游行系一个好重要嘅指标嚟嘅。我哋希望我哋用2003年七一嗰种和平理性， 我就 继续喺听日见到。 我觉得黄毓民咧，佢去游行咧系好重要嘅，因为黄毓民始终咧都系一个意见领袖。亦都好多人嘅偶像，嗱佢一定要去游行，只要用咩方式去游行咧，老实讲佢有佢嘅自由，嗱我哋就唔好干预人哋， 冇错， 啊各取所需，每个人有唔同嘅表达意见、游行嘅自由。不过我可以讲个古仔俾你听，当年 Can't Stay U 啊，我哋嗰个年代啊，反越战年代，大学校园。反越战大游行，当年 Nixon 做总统应该系 尼克逊啊，反越战啦，系啊， 一路美国啲游行都好和平嘅， 系， 但系跟住咧就有人掟石啊，就喺呢个 Can't Stay U 嗰度掟石啦，咁跟住警察开枪啦，嗰啲唔系嗰啲个国防咩啊，嗰啲叫 国防卫队， 国防卫队啊，嗱，所以咧游行咧好多时美国啊或者啲特务嘅手法点咧？佢就揾人混入去嗰个游行队伍里面，就发动一啲啊，即系 知识分子， 即系咪激进嘅行动？咁就俾咗警察啲借口，就去动粗，甚至乎开枪、开催泪弹。当年六四，我又讲翻啦，我即系讲历史啊，1989年，几百万上街，无政府状态，秩序井然， 冇错。 直到去美期啊！嗱，港英政府当时喺魏奕迅领导之下咧，一直系开放同支持嘅，冇理班人嘅。但系去到尾啦，完咗啦，发生咗六四事件啦，系时候收手啦。突然间有架货车喺旺角， 撞入间铺头度，咁就警察咧就阿魏奕迅就开始话啦，嗱而家要回复翻社会秩序啦，就开始唔准游行啦， 冇错。 咁大家明啦，唔使我再讲落去啦吓。 你呢个故事重温系十分好，同埋咧。各位听众，你好少听到大班咬字咁正確，叫亡国啊，真係好嘢啊， 应该亡国㗎， 唔係亡国， 我只係应该读亡国，应该读亡，我哋细个嗰时读亡，因为嗰度係好亡㗎。 唔系，系旺， 唔系好旺。你屋你最近你间酒楼生意好旺啊，好旺啊， 唔系酒楼，系公司。 你间世纪婚宴啊， 我哋听王小姐电话啊，王小姐你好 旺啊，你真系你旺你好，你旺你执笠噶啦，打望天打卦。 你听听我哋啲听众电话好唔好咧啊，大伯。 王小姐早晨， 早晨， 系你好， 两位郑生， 系 我今日睇即系琴日啦，睇到电视啦，含会嘅成员。嗰、那個湯底咁樣嘅、 嗯、 你話你俾乜嘢好材料落去都冇用啦、 嗯 啊、好啦，有一個羅范椒芬，唔好意思啦，李國章呢就係、是、你哋嘅台嘅、股東啦，咁、 嗯、 李國章同羅范椒芬呢呢對係孖寶嚟嘅，咁呢就當年呢羅范椒芬呢就做呢個教育局教育處嘅時候呢、 嗯、 就佢就搞出嚟嘅嗰個叫做乜嘢呢，就直資學校是他制造出来的，而家就搞到呢好嘅学生叻嘅学生就入唔到嘅，冇机会嘅。以前呢如果係政府遵校呢，你达标，你成绩达标，你就可以有机会入得到读一间好嘅学校，但而家就冇机会啦，好嘅校全部转晒。 即係总之政改方案，唔係呢个教改呢就令到教师同埋家长呢都一套戏啦。 啊，羅范椒芬自己做出嚟，因為呢個女士呢、 嗯、 就係、是、非常之硬朗啊，佢話咗要咁做就咁做、 嗯、 你俾佢入行會，仲、啊、有佢當初話唔會嘅，佢、 嗯、 如果覺得負資產佢都唔會做。 唔係，最難聽嘅一句說話呢，黃小姐就話如果有人話我係負資產我就唔做， 佢直情係負資產 啦。咁我而家個個都話緊佢，但係跟住你冇聽啊，佢哋梁振英人好叻㗎，全部都係此路不通行不得在此小便嗰啲人嚟㗎嘛。嗱佢點呢，佢呢就跟住話啊，而家出面都好多人話我係負資產，即係話嗰啲人唔算啊，你明唔明啊，即係佢已經將我哋啲人 discard 咗㗎啦，即係已經話你哋講嘅多餘㗎、啊、,ok, 即係、啊、其實就即係話我係咪都做㗎啦、啊、所以你要托呢聽拆局呢、 嗯、 你聽阿梁振英講嘢，聽羅范椒芬講嘢呢，你就明咩叫做藝術啦，係偽裝個藝，說話的藝術、嗯、,ok,佢哋讲啲嘢系冇一句真㗎。 冇错， 因为佢每讲一句嘢佢都諗埋点样兜返我第日唔认嗰时呢我可以振振有词，你明唔明？所以到今日为止梁振英佢好叻㗎，佢大声正义諗言对咗电视机。我从来都冇认过我有寸剑，佢真系冇喎。其实我哋好阴公抄返晒声，但佢真系冇咁讲过。但佢讲嗰啲呢类似无零两可，已经系人啊，三四岁老哥都知道佢认咗嘅嘢咧。 系 啊，但系你入唔到去啊，我系真系冇啦。所以当年咧，佢打电话俾阿曾玉成打咗两次，跟住记者问佢，俾、人爆咗出嚟，你有冇打个电话俾曾玉成威吓佢，话有黑材料？我冇打个电话俾曾玉成。咁、但系到曾玉成出嚟话佢打咗两次电话俾我，佢、就出嚟讲咩咧？我谂你记得个黄小姐，不过我冇打电话威吓佢，我系有单话俾我，冇你问我啊嘛，我有即系你正话问我有嗰位啊，你上一位听众、大班，琴日我见到你入71，啊买咗两桶糖，咁、我话我冇入过71啦，咁跟住话我嗱相都有啦，我冇入去买糖啊，我买呢个安全套啫嘛，咁即系都得噶嘛，你明唔明啊？ 我知道嘅，阿黄小姐听日你会唔会？黄小姐听日会唔会游行啊？ 会啊，未 间断 过啊。 好、 okay ，我哋有个档口噶喺呢个 分域街同埋轩尼斯道交界，喺秦 教堂嗰度啊。 杜卫理教堂好唔好？档 口啊， 系啦、啊，我哋听日有个台嘅， 听日阿郑 家富，我哋同大家打气嘅， 邝荣轩喺度当家， 系。我呢一区咧，成日就窒嘅。 你边度啊？ 当到你哋讲得好精彩嘅时候咧，我就听唔到。 哦，有人搞破坏嘅，呢个同法城冇关系嘅。 哦， 有人搞破坏，你住边区？ 咁夸张。 我系住喺何文田区。 何文田。 你系咪、okay. 你系咪喺住喺即系有啲大厦挡住嗰啲啊？ 唔系，我系直情系中华电力公司嗰边啊。 哇，嗰度豪宅嚟嘅，恭喜你啊！ 唔系。 好啦，我哋睇睇啦。 你摆近窗，你摆近窗试下先啦。 好啦，我哋继续把握时间啦。多谢你，黄小姐，跟住李先生，早晨，李先生。 早晨李生。 早晨啊班班。 花 班。 其实呢、這个是啊你搵埋染心嚟就心心班班㗎啦。我心埋埋呢就呢呢啲 double negative 呢其实呢以我理解呢就算是我啲强国人呢尤其是啲强党人呢嘅说话嘅嘅答性嚟㗎啦 ,double negative。啊我唔反对你啊唔代表我支持你 o k 啊呢啲就係同我哋喺港英培育底下咧，係以最初係唔理解嘅，但係而家接觸得多咧，都理解曬噶啦。咁講翻啦，其實呢、這個呢、這個行政會議啦，基本上習群都不如啦。基本上係可以難聽啲講係叫不道德重整會啊。林煥光啊，呢個咁嘅婚外情係嘛？做呢個平機會嘅時候，俾個好位俾佢坐，仲要喺度講埋曬啲廢話，連呢、這個呢、這個蝗蟲同呢個草蜢都完全唔識分啊！呢個辦招。你係大心知啦，佢同佢阿哥一早已經啊，已經埋曬班噶啦，咁另外有好多，其實根本上都雖然有咁嘅老細，就有咁嘅。 唔係最離譜就係個張志剛，我只係講漏咗一樣嘢噶。嗱，張志剛係代表地產界嘅。嗱、我唔係真係唔係我講漏咗，我要重複一次，唔好意思。嗱、本來咧就係陳啟宗係佢老細嚟嘅。陳啟宗大家知道係恆隆地產。嗱，恆隆地產因為入唔到四大地產嘅，香港因為咧即係企唔到入去四大地產咧，就對於地產霸權 咧，即係佢有陳啟宗嘅影子啦，係咪？ 陳啟宗因為唔肯放棄美國護照啊。 新聞之後 再講講陳啟宗。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天文台早上嘅八点十五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热带风暴杜苏芮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移入广东西部内陆，并进一步减弱。天文台预测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零散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最高气温约30度，展望听日雨势逐渐减弱，下个星期初天色好转。教育局宣布学校今日不会有停课的安排，海事处宣布上环的港澳客运码头已经是恢复运作，渡轮、港铁全线和巴士服务陆续回复正常。珊瑚海船务公司来往平洲至喜灵洲的渡轮服务已经在早上的九点恢复，但由于强风的关系，呼吁小轮来往屯门、东涌、沙罗湾和大澳的渡轮服务不经大澳，直至另行通告。昂坪360缆车服务今日会延迟上客，服务会在天气好转之后恢复。由于所有热带气旋警告取消，货柜交收陆续恢复。现代货商码头宣布所有的吉柜交收会在中午12点回复正常。中原国际、亚洲货柜、三号码头和内河码头已经恢复重柜的交收服务。香港领港会宣布早上10点半开始恢复有限度的港口的领航服务，并会在稍后天气好转的时候全面恢复正常服务。新疆的北部在清晨的5:07分发生尼克特制6.6级的地震，震央位于新源县和靖县之间的山区，震源深度7公里，至少17个人受伤，大部分是被震落来的砖块击伤，当中一个人重伤。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有零散骤雨和几阵的狂风雷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逐渐减弱，下个星期初天色好转。现在录得温度26度，相对湿度 95%。 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冯达晶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老公做咩咁开心啊？ 昨日睇咗个笋盘，买多咗一层楼啦。 边有钱俾首期啊？ 攞而家层楼再按咪得咯， 都冇屋企喺手。 去揾 UA 自二按物业贷款，二按套现，无需屋企，手续简便，贷款额仲可以超过物业估价70%添啊 ！UA 亚洲联合财务客户服务热线2681-8888。 你的沿途好拍档 ，Yes UA， 方斋人牌照号码27120111。 DBC 短信， 数码收音机的相关资料。传统 FM 广播，当信号接收较弱的时候，听众会听到沙沙声的杂音，但仍然可以听到一定的节目内容。但是在数码声音广播入面，当信号接收太弱的时候，听众是会听不到任何节目内容，兼且是不会听到任何杂音。这些就是数码广播的特性。因此听众完全收听不到节目和声音的时候，未必表示你的数码收音机出现故障。听众可以透过将收音机放在室内较近窗边的地方，和将收音机的天线拉直，来改善室内的接收。为了提高听众对信号接收的认识，当局已经在 DAB 的专题网页上载 DAB 接收小贴士和相关的教育短片。有兴趣人士可以登入 digitalradio.gov.hk。 你最欣赏哪种女人？ 靓女都是靓女，第三句都是靓女，所以我好鬼杂食的，是靓女不理国家，不理好丑，不过都不是要就手，是要靓女。 文风送玩果然犀利，风水第二，吹水第一， 苏文风犀利妹， 星期六晚11-1，数码大声台，苏文风听天由命， 苏文风讲女人，讲足四个星期。 香港山多雨多，你知唔知边度发生最多山泥倾泻啊？ 我知道行人路、马路和寮屋区嘛，我还知道香港每年平均收到300宗山泥倾泻报告。 没错，当中涉及的死亡事故超过九成是在山泥倾泻警报生效期间发生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时刻警觉， 远离斜坡，留意山泥倾泻警报。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郑家富， 唉，讲翻两句啦，一粒曱甴丝跌落锅粥，啊，嗰锅粥已经系一锅粥噶啦，嗰锅粥已经唔好食嘅，烧窿咗粥噶啦，不过都可以，本来粥你如果冇饭食都可以食嘅，呢个就系个行会嘅组成，但系就怼咗整咗粒辣曱甴丝落去嗰日就张志刚。张志刚何许人打柴仔，咁啊两个字讲完噶啦，投机会主义者兼柴仔，但系一样嘢最重要，佢入行会咧系代表咗呢个阿陈启宗嘅，陈启宗咧就系呢个 行龙 光棍佬嘅金主， 金主 ，OK， 咁佢点解唔入咧？有原因嘅，第一佢亦都身份都系地产佬，咁啊阿。唐英、梁振英咧，亦都唔可以摆入行会，因为你顺德歌情失数二。第二，我相信佢亦都咧仍然揸紧美国护照嘅。啊，咁啊讲完啦，呢粒曱甴丝讲完啦。但系咧，正话睇咗我哋嗰个隔离台啊，即系我哋以前嘅老细嗰啲咩礼拜六啲鹌鹑做啲乜擦鞋节目咧，就揾咗个叫马时亨。 嗯。 啊，马时亨讲嘅咩咧？佢就话佢相信梁振英为香港系一个有心嘅，佢有心为香港的，而佢呢个班底都系一班有心人嚟嘅。你人批评佢冇政治经验咧，系唔公道嘅。大佬俾几百万一年佢哋去学嘢，咁对于市民又公唔公道咧？我觉得马时亨不如讲耶稣好过啦，老友都系要咁讲噶啦。唉，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点解佢最近讲咁多嘢咧？ 唔系最近，佢离开官场之后都不停约记者。 唔系佢有段时间系低调咗，不过最近 低调咗嗰阵时就因为 不断咁撑阿梁振英啦， 系咪？识时务者为俊杰。 听日 嗱都讲多句，讲埋呢个游行啦。嗱，我就要好严肃咁同啲人讲啦。 系。 你哋啲党同佛义啊，党争咧，我就唔会去啊，即系 involve 嘅，即系唔会介入嘅。 系 手掌又肉，手背又肉。你社民联同埋呢个人民力量，大家都系老友记。嗱，大家知道我同阿黄毓民好拍档兼老友记。陶君衡咧就系我嘅竞选拍档。嗱，我就唔会介入嘅。第二，我正话讲嗰啲游行咧，大家都要听住，黄毓民要听住。 呢、這个咁啊，同军行要听住，所有去游行嘅人都要听住，所有啊，最紧记住唔好俾人搞分化，唔好俾人搞破坏，最紧要就秉承香港人六四之后100万上街啊，2003年。啊！呢、這个咁嘅大傻，大傻唔系我嚟嘅，大傻就系李卓人。啊，100万上街话咗50万人，全部俾全世界嘅人，要我哋香港人咧，啊，嗰种文明啊，喺游行嗰方面咧，值得人推崇嘅，唔好俾人破坏。民建咩啊？呢、這个人民力量要夹住，呢、這个 社民 又要夹住，有冇人破坏？唔系大家夹大家，大家唔使夹大家，大家同志嚟嘅。如果大家一齐上街，有一个共同嘅目标，你信呢样嘢得噶啦，冇 因为你见到咧 冇分歧嘅吓， 啲两吨重嘅啲咁嘅吓嗰啲大嘅两吨重搵水装嗰啲啊监警会嘅委员吓、啊，你都要睇住。 哇！你知六尺高啊， 六尺高， 嗰个叫万里长城，嗰个叫湾仔长城。 咁、啊、你都见到警察已经系 严阵以待， 严阵以待。 仲有琴日你睇报 纸咧，就喐你噶啦， 搵直升机巡逻。哇！一见到啲记者伏埋一啲隐蔽处咧，即刻搵探射灯射住，跟住喺射时嗰阵时咧，嗰 sniper 嗰啲叫做咩手追击手就揸住支枪 aim 住嗰个 target， 就会睇戏咁啊。嗱，呢个你又唔好怪警察。嗱，佢觉得有可疑，呢个系佢嘅做嘅，呢个系佢嘅训练，啊，佢执行职务咧，佢冇开枪就得噶啦，最紧要冇开枪啊，所以又唔好话啲警察。咁听日咧，我咧就履行监警会委员嘅职务，因为系我哋争取翻嚟咧，就要巡视啊，佢哋点样处理啊呢、這个大型嘅游客。 你路过我哋嘅 DBC 嘅摊位， 如果我当时 喺分域街，可唔可以上嚟讲几句咧？ 有人身自由嘅话，我会同你打气。 我会报警咯，如果你冇人身自由，好唔好？ 即系可以离队嘅自由啊！讲 OK， 咁我都要跟队噶嘛。 地狱心战杀。 本节目环节纯属创作，如有雷同，实属巧合。 哎呀，唉， 喂，杨哥，做乜咁流气呢？ 唉，班记者真系衰啊！表妹，新班子上场啊，记者会啊，系咁啊，当住老细，我一早教定佢，有两个字一定唔讲得噶嘛。点样俾人错？呢两个字都唔可以出自佢把口。 咩两个字啊？ 诚信两个字咯。 点解呢？ 嗱，有啲嘢咧可以赖唔知道、唔清楚、唔明白，好似佢间屋僭建咁啦，揭到几多先认几多。但有啲嘢咧，本来冇嘅话有，呢啲大话讲出嚟啊，白痴都唔信啦，斩俾人砌。所以诚信两个字咧，老细点都唔可以讲噶啦。我自己下你帮下手啦，你系政府 number two 嚟噶，你咁打得，唔好话插唔掂啊 吓。唉，最惨系啊，个老细死都唔讲佢自己诚信嘅问题。班记者咪扎我咯， 你咁打得，佢哋都咁扎你， 系咯，关我咩事啫？又唔系我踢爆佢僭建嘅，况且七一起啊，我系新班子嘅一啫，拆屋嘅嘢有其他人做噶嘛，关我鬼事咩？我唯有照背嗰套依法办事，一视同仁咯。唉，讲都讲到话口臭。 喂，咁班记者啊，有冇执你老细嘅诚信问题啫？ 咪梗係有啦，但我好打得㗎嘛，你估我浪得虚名嘅咩？老细嘅诚信点讲得㗎？我咪重复背嗰套依法办事，一视同仁，讲埋呀施政理念添呀，一於闷死嗰班记者为止。 想问下林太，头先你就回避冇答到 CY 嘅诚信问题，其实系咪你做咗 CS 之后你就唔再讲良心嘅说话呢？ 我从来都系一个本住良心办事嘅人，并不存在话我哋系违背良心。 但系我担心高张文啊， 担心佢乜嘢啫？ 条友仔间屋啊， 吓佢间屋又有请镜啊！ 作死你咁大声，方先冇人知啊！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啊乜有记者发现高张文间屋有请镜咩？ 唉，啲记者啊巡例梗系问晒我哋班新班子每一个人啦。 系咯系咯， 高张文啊佢啊。到而家仲喺度疑疑我我，仲话揾认可资格人士检验，如果有问题就会处理。 喂，咁真系顶啊！有乜请镜啫？ 傻女嚟嘅，咁答啊，即系学晒老细嗰招咯，拖住先，唔好认住。 吓，佢都心有屎啊！ 细声啲。 向行政长官已经提示提醒我哋每一个团队嘅人咧，都要去检视，咁我亦都会揾咧呢个即系认可资格嘅人士去检视一下，如果有问题，一定会彻底处理。 唉，要我统领呢班咁杂牌军啊，真系眼冤啊！ 老细锡住你嘅，嗱，所以揾个副局长帮轻下你咯。啊，你知唔知啊？胡须嗰边个副局长啊，系老细专登揾佢老死阿茂做噶。话晒胡须咧系煲胎嘅沙煲兄弟，喺西环咧就逼老细继续用佢。老细惊佢养唔熟，于是揾阿茂夹住佢咯。 哼，你估我中意有副师嘅咩？老实讲啊，如果揾你容光焕发做啊，我唔制噶。容光焕发咁精明，又系官场嘅老手，佢做咗评机会咁耐，民望啊仲高过我，有打得添。哇，用乜嘢威过我噶？ 所以咪话咯，波系赢嘅，意大利都赢到德国啦，容光焕发都爆冷，做埋行政会议嘅召集人啦。 其实啊，冇人睇佢台戏，几多师十几局都好啦，根本啊好难啊凑齐脚嘅。而家系拉闸成军。好彩仲有个肥平啊，肯落搭咋？ 我老实讲，肥平我就唔 mind， 佢肯挨义气咁死跟我啊，我求之不得添啦。 喂，乜你唔惊啊？佢食住你嘅咩？ 食，佢就真系食啦。条友开会啊，就喺度瞌眼瞓，一到食晏嗰阵时咧就醒晒，净系挂住食。由第一道前菜咧就坐到去甜品出晒，舐到尽佢先起身噶。唉，揾佢帮我去顶嘅应酬饭局就差唔多。喂，你知啦，我出晒名，又打得又够 fit， 你又想叫我做肥鹅，你谂都唔好谂添啊！ 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对你不止感激敬礼，当你知己才是虚伪。 根据天文台嘅报告咧，吓同埋预测咧，听日嘅雨势就会逐渐减弱。无论点都好，我相信咧，我哋香港人已经准备听日出嚟。大班你都知道咧，今日咧《苹果》嘅头条，《明报》亦都有报道，我哋有四名香港嘅青年人咧，分别出发去湖南嘅邵阳同埋长沙。而制呢个离奇死亡嘅民运人士李旺阳啦，听日七一上街咧，我相信有唔少人咧都因为李旺阳事件离奇死亡咧，系听日踏上呢个七一嘅征途。究竟系其中有港大法律系三年级学生萧建涛同埋社运人士陈思允去到邵阳离奇失踪，失去联络？怀疑系俾公安扣留啦！我哋而家咧请嚟社运人士叶宝林咧，讲讲究竟佢哋两个而家身在何处？早晨，叶宝林。 早晨，早晨，阿宝林。 早晨，大班。 你好。 早晨，早晨，可以。 我哋嗰几个小朋友喺边啊？ 年青人系点啊？ 嗱，其实咧，阿 Sam 即系黄佳音咧，同埋尤思聪咧，寻晚咧十点几咧，就翻到嚟香港，咁系啦，报纸都有张相啦，咁咧，另啱啱咧，我哋就接咗阿 Benson， 即系阿萧建涛同埋咧阿 Debbie 陈思允嘅火车噶啦，咁佢哋就系啱啱即系由港澳办嘅人咧，即系阿带佢哋过罗湖桥， 即系一定你肯定到佢哋系港澳办嘅人押佢过嚟嘅。 肯定。 O K， 咁点解咧吓？即系佢哋有冇讲当失踪之后发生咗咩事啊？ 有，咁咧佢哋系大概寻日嘅九点八点零九点钟到，咁咧佢哋就系喺即系大长区人民医院附近，即系咧就系李旺阳咧被自杀嗰间医院咧附近咧就系即系系被一啲疑似系邵阳市嘅公安咧系即系夹佢哋，即系拱佢哋上车，咁即系都系几粗暴对待嘅，好大力咁样系去即系揸住佢哋嘅手啊、膊头啊咁样拱佢哋上车，之后咧就车佢哋去咧城安。嘅即系城北区，城北派出所就叫个派出所个名叫城北派出所，喺啲即系唔系大街旁边嚟嘅，喺啲小路入边嘅派出所嚟嘅。咁就一直系审问啦，即系由十一点嘅开始审问佢哋，咁落口供啦，咁同埋抄佢哋嘅身上嘅所有物品啦，咁系去到即系下昼咧，下昼一两点嘅时间咁样，咁然之后咧就一直咧都系分别分开咁样困住佢哋嘅，咁期间咧即系。 即系都会有一啲即系暴力嘅对待啦，譬如话系即系用胶水樽系揼佢哋啦，会抢佢哋眼镜啦，抢笔啦，咁同埋即系好大力嘅。 阿宝林啊，你话佢哋而家已经过境啦，佢系咪喺你附近啊？咁阿萧健， 系啊， 可唔可以直接同佢哋倾啊？好嘛？ 等我揾一揾佢哋先。 啊，你一路同我讲嘅时候，嗱，一路咧，希望萧建涛同埋陈思允能够直接同我哋同啲听众。 陈思允就喺我隔篱，阿萧建涛喺我隔篱。 好啊，好啊， 你等我同佢讲一句先。 好。我相信咧，直接同萧建涛系睇睇究竟佢身体嘅状况，但 系而家啱啱喺我隔篱。 好啊，请啊，好啊，好啊， 系萧建涛。 啊，萧建涛，早晨。 喂，你好， 你好，萧建涛， 你系港大法律系学生噶嘛？ 系 系，咁你系几时想去大陆噶？ 我系呢个6月29号嘅，6月28号嘅下午。 你系主要就想去对呢个李旺阳事件咧，你系希望上去咧，系即系悼念。是吧 是的是的。 你可不可以即刻讲讲，因为刚才叶宝林讲了你一些的。 你慢慢讲不紧要，我们大把时间的。我们要。 好。咁其实就主要就是同埋即係几个朋友啦，咁就希望上去呢个照人路，就第一就係悼念李旺阳先生嘅死啦。咁、第二呢就係、希望係亦都可以就透过我哋嘅传单或者我哋嘅行动呢，咁就将李旺阳先生嘅死就传开去喺内地嗰度，令到多啲嘅内地人知道啦。咁同时都係希望可以搵到李旺阳先生嘅亲人啦或者係朋友，咁就可以了解真正嘅死因咁样嘅。 係。咁跟住你喺边一个位置俾这个的公安是扣留或者是粗暴的对待？ 我们在这个兆阳的西湖桥，那就是在这个李旺阳先生被自杀的医院那里对出，那就被几个大汉，那些应该是便衣的公安来的。 几多个？ 三四个到。 三四个。 是的。咁呢咁就俾佢哋圍住啦，咁就問我哋有冇證件，同時亦都係問我哋點解影相咁樣嘅。咁我哋就知道應該係會出事咁樣，咁我哋就開始離開咁樣啦，即係希望係逃離咁樣啦。 即係你其實係想離開嘅， 你都收兵㗎啦，即係。 唔係，即係我哋至少我哋希望係可以離開嗰幾個大漢嘅範圍，咁我就可以安全先啦。咁但係佢哋就即係追住我哋咁樣啦。 追住你嘅，直情係你要跑嘅。 即係快步行咁樣，咁我哋會急步跑，咁佢哋會追住我哋。咁就佢亦都開始搶我哋手機同埋同埋呢個相機咁樣啦。咁我哋就好彩我保住一部手機，咁亦都係 keep 住同呢個香港嘅朋友聯絡得到咁樣嘅。 即係手機你保住，但係相機就俾佢攞咗啦。 兩個都保得住，不過之後就喺呢個派出所度就俾佢哋全部收曬。 係 啦，咁樣咧，咁就去到即係咁，佢哋就尾持住我哋啦。咁然後就我哋轉個彎，咁就佢哋就帶咗我哋翻公安局咁樣，即係佢哋半挟持咁樣。因為其實我哋係就喺西湖橋嗰度附近咧，即係喺醫院嗰度附近咧，咁就其實都有好多嘅公安嘅車，即係警車咁樣去嗰度去 station 住咁樣。 幾多格到啊？ 嗰度都有五六架嘅， 五六架。 其实当时佢有冇嗱，我哋香港啲警察就即系嘅做法就一般，就先表露身份啦。跟住就话我而家要逮捕你啦，或者我而家要带你翻去警署协助调查或者问话咁啊。当时佢哋截住你啦，即系你急急脚走去追住你，跟住就截住你啦。咁有冇同你表明身份，或者你有冇问佢喂你边度噶？咁有冇噶？ 佢就冇表明佢自己係公安嘅，咁不過我哋即係從佢哋嘅即係嗰啲神色都大知道佢哋應該係有即係、就是、有背景嘅人士。 即係大家靠估嘅喎，即係你要知道梗係來勢洶洶啊，你要知道咩事啊，心中有數。不過就佢冇同你講咩咁，因為要帶你去邊度呢？ 佢冇話帶我哋去邊度，咁我哋就 keep 住快步行咁樣嘅。 咁點點佢等佢又冇話拉你，又冇話帶你去邊，咁佢即係直情係老劫你㗎喇，即係淨係 佢點樣粗暴對待你 講講。即係你可以走㗎嘛，你仍然可以 行啦。其實我哋喺呢個希望可以逃離佢哋範圍其中啦，咁陳小姐就嘗試過就去上呢個公車，即係 巴士。 通上公巴士嗰度，咁就希望逃离咁嘅，咁、就俾佢哋强行拉翻落嚟啦。咁我哋就决定继续急步向前行咁啦。点、其实佢嗰佢其实佢咧喺呢个医院嗰度附近咧，系就好近就有一间嘅公安局咁样嘅。咁佢哋就我哋就向前行，跟住后佢哋临近嘅时候就即系挟持，即系就截住我哋翻去，跟住就推咗我哋入去咁样咯。 我即系佢一路咧，第一次截住你咧，就一路跟住你，你越快佢就越快，跟住差唔多接近公安局嗰阵时咧，就劫你入去噶啦。 系啦，冇错， 即系 physical 噶啦，直接劫你入去。 有冇打你哋啊？ 因为睇报纸就话你哋俾人虐打嘅，即系轻微虐打吓，话。 喺公安局嘅时候就冇嘅，因为喺公安局嗰度咧，我哋就大概留咗大概30分钟到啦。咁然后佢就将我哋即系推上警车，然后就将我哋送咗去派出所嗰度。咁派出所嗰度咧，我同陈小姐就系分开俾人盘问啦。咁然后就检查我哋身上面嘅物资啊，同埋落后供咁样嘅。咁我自己本身就冇俾人哋有粗暴对待一样打，即系可能佢啲行为有啲粗暴咁样，即系推撞咁，呢啲都系。会有啦，我自己身上面，咁但系陈小姐嗰个情况就严重少少嘅，咁我理解陈小姐佢就会有俾公安就扭即系扭佢只手啦，亦都有系俾佢哋强行搜身啦，即系讲紧strip search 咁样嘅，系啦， 系俾女警啊，话男警啊。 我阿陈小姐，因为陈小姐唔喺我身边，但系陈小姐同我复述翻晒女警嘅， 系 因为当时应该男女公安都在场咁样嘅，咁同时都会， 但系strip search 嗰时候男警在场嘅。 啊！呢个我唔清楚。 哇！你一问下佢，你要见到佢。 系啦， 好，跟住咧就系咪港澳办嘅人带你翻嚟？ 系啦，咁我哋就大约喺呢个派出所度就逗留咗10至12个钟度啦。咁我哋就大约9点钟就去咗派出所嗰度，咁然后就留到7点钟，佢哋就放我哋走咁样啦。咁但系佢哋就将所有关于李慧仁先生嘅物资都系，即系包括我哋啲传单啦，我哋嘅 banner 啦，同埋我哋嘅相片，就到 你。你其实你上去内地嗰时已经收埋咗黄杨嗰啲遗照噶啦嘛？ 系啦，嗰啲 报纸就话你喺搵啲风景画夹住佢嘅话。 系啦，冇错。咁咧，佢就话嗰啲东西全部都要俾佢哋没收。个原因咧就系因为咧，佢哋话呢啲资料系不实嘅，就唔符合现实，同埋即系脱离现实啦。咁就怀疑我哋会系喺呢个市内面造谣咁样嘅。咁因为呢个原因就佢话就收咗佢。咁另外咧，我哋咁其他我哋嘅相机啊，我哋嘅录音笔啊，或者我哋嘅即系视像摄录机都系还翻俾我哋嘅。 咁有冇洗到啲带？ 相机佢哋就冇洗到啲带，咁其实我哋其他嘅摄像摄录机，因为我哋一开始就俾人哋就劫咗翻去啦，其实我哋录唔到啲乜嘢咁样嘅。 哦，根本你里边都冇乜即系特别嘅嘢影到，咁佢俾翻你啦。 有几幅相我哋影咗系喺医院嗰度附近嗰啲环境啦，咁嗰啲我哋一影嘅时候，我哋就已经就传咗翻嚟香港嘅，咁嗰啲就喺香港嗰边咯。而家又我哋相机都有几幅相都系仲 keep 住嘅。 喺派出所咧，咁跟住你就见到港澳办啲人嚟接你哋系嘛？ 系冇错。 咁你同你坐咩坐火车返落嚟？ 佢有架七人车，咁就直接送咗我同埋陈小姐，咁就咁就连夜咁就直接车我哋返 落。行咗几个钟头啊？ 大约系9点钟开始行到今次6点啦。 哇，都几耐，都成差唔多9至6，即系9个钟啦。 好啦，嗱，萧总， 我都想问下你啊，慢慢啊，大把时间，我哋可以加时嘅呢个场。 系啊，我唔知啊，大佬，你系老细，我唔知噶，大佬， 你呢度随时加场嘅， 即系要我加班。 唔系嗱，我想问你咧，咁喺架面包车入边咧，有几多人监视住你哋啊？除咗司机之外， 你讲 有几多陪你一齐坐车翻嚟啊？ 即系个七人车， 七人车翻嚟，嗰度就都坐满七人车，咁就带6-7个港澳办嘅人员。 哦，即系唔系七人车嚟，嗰啲16轨小巴嚟嘅啫。 啊，都唔系多，其实都系七人车。 如果6-7个 啦，即系5个人跟住你啦，即系 系咯系咯， 五个加两个，7个啦。咁佢哋喺个车入边成9个钟啦，有冇倾偈嘅？ 佢哋冇嘅， 唔同你咪同你有冇倾偈啊？ 少部分嘅联络咯。 哦，即系 讲过啲乜嘢？ 其实都冇乜嘅， 有冇话停？有冇话落车屙尿啊？嗰啲得唔得啊？ 我嗰啲可以，嗰啲 可以，买咁咪清楚啲好啲噶。 整体啊，萧同学， 咁佢就话咗俾你听，佢哋系港澳版人，唔好意思啊。 嗯，系啊，系啊，嗰啲知道嘅。 你嘅心情咧，可唔可以总括一下？即系呢件事上边吓，即系你嘅被咁样嘅粗暴对待，然后咁样押解翻嚟喺7.1之前，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啲听众分享下你今次呢个经历？ 首先咁第一就係即係自己當然感到憤怒啦，因為其實係我哋係去到市場，其實我哋基本上咩都冇做過，就係整咗幾幅相，亦都係我哋行動主要我哋想做嘅嘢就係悼念李慧仁先生啦，同埋我哋希望即係派發傳單或者係引起內地人嘅關注，呢啲全部都做唔到，我哋就已經被內地嘅公安就粗暴咁打壓咗我哋嘅行動，並且就係、即係強行拘留咗我哋10多个钟头啦，而且呢仲系受到好粗暴嘅对待啦，同埋一啲唔合人情嘅对待啦。咁呢个都系觉得好愤怒嘅。 我出埋你咧，好似话我睇报纸啦，话你其实喺上去采取呢个行动之前咧，你哋系预咗有呢啲后果，同埋都谂住有承担噶嘛？ 其实都会有一个一定程度嘅心理预备，一定程度嘅心理预备就系会俾呢个内地嘅公安打压嘅。咁但系我哋本身就一开始就冇预计到，原来喺内地嘅一个佢哋嘅防备已经咁严重啦。靠我哋任我哋嘅行动未开始，甚至我哋嘅人未齐嘅时候，佢哋已经打压咗我哋咁样咯。 好啦，咁啊， 好， 咁你最紧人身安全啦，同埋有冇充公到你个回乡证啊？ 回乡证冇，我仲喺身上面。 哦， 暂时未充公。 OK。 好啦，多谢晒你，萧同学，我相信听日七一一定见到你嘅脚迹。嗱，我哋而家有光辉岁月咧，大班，我相信咧 就跟住听呢个大龙凤啊， 冇 错， 咁啊，十五年过去咗啦，听日咧就系、是、七一，我希望我哋继续用好似萧同学呢种赤子之心，我为香港嘅民主继续踏上七一。听日大家七一见， 拜拜， 拜拜。 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 香港航空，香港人的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 现在时间是上午十点。 香港航空全商务客机每日直飞伦敦。快啲上 HongKongAirlines.com